自己的盟友都不放过，敦促美方停止拆喊捉贼，不要再污蔑中国。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各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三仍然酷热，随后几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03点，跌102点，总成交金额1256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05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76点，升4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20元跌8元，阿里巴巴239元无起跌，美团点评185元跌5.7，中芯国际24.85跌8毫，斯摩尔国际42.2升4.7，港交所353.8跌6.6，小米集团14.64跌4.6，中国平安83.15跌2.5，汇丰控股35.35.5跌6.5，友邦保险72.4升5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1，英镑9.948，瑞士法郎8.424，澳元5.521，加元5.788，新西兰元5.165，欧元9.0628。每百日元兑港元7.34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378。日经平均指数报12715点，跌35点。港金现价报17940元，升4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0.26美元，卖出1941.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一宗意外事故先，在龙翔道的。龙翔道去观塘，在竹园道对开的慢线呢，因为有意外，龙尾去到风力楼附近的。龙翔道观塘方向，竹园道对开慢线有意外，塞到风力楼。新界方面呢，青山公路近住黄金海岸那段呢，之前有火警事故，仲是处理当中的。去九龙方向继续是需要封闭的。所有车辆包括埋巴士呢，继续是要改道行驶。咁龙尾去到旧驾啡湾泳滩附近的。青山公路九龙方向近住黄金海岸对开一段呢，有火警事故，需要临时封闭的。咁所有车辆经过都是要改道行驶的。隧道方面，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喺电信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暂时交通畅顺嘅。港岛路面方面咧，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一带就较为多车。筲箕湾道部分路段有啲电车路轨重铺工程嘅，筲箕湾道近住爱蝶聚街一段来往方向嘅右边线只准电车通过。九龙区咧，现时观塘道东行去油塘，近住裕民坊至到牛头角港铁站嗰段就较为多车。新界方面咧，提下大家啦，元朗嘅朗日路啊，因为有工程嘅关系，朗日路北行线去烧烤场方向，近住朗明街至到朗和路一段咧，系需要临时封闭噶。安全车速报告由东区走廊柯达大厦东行去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去将军澳，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7:06，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5:54。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蚊可以传播登革热、日本脑炎和寨卡病毒感染等疾病，要避免被蚊叮咬，就要做好保护措施。 记得着松身浅色的长袖衫裤，按指示重复用含有鼻蚊胺的驱蚊剂，不要在丛林逗留，外游返港后不舒服要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星拎一点，抗疫加油站。 大家好，我是莫华伦。最近新冠疫情在香港再次严峻，希望大家保护好自己，勤洗手，戴口罩，不要去人多聚集的地方。另外向港大的前线医务工作人员致敬。 香港电台第一台，与香港人同心抗疫。 太平洋看起来好像很平静，其实这里相当躁动不安。环绕这片海洋有无数活跃火山，准备随时爆发，破坏力相当惊人。而人类在太平洋所造成的破坏更加是伤痕累累，影响众好深远。究竟这一片受尽破坏的海洋有没有能力回复昔日的光彩呢？一起闯天下大太平洋，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是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里，自由的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歐嘉倫。 时间来到下午的5:12，今日是欧嘉伦继续戴住口罩和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现在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是继续生效的了。不知不经不觉呢，酷热天气警告已经是连续生效第17日的了。两日前大家听到天文台讲，其实酷热天气警告的时数延续最长就是今年，就是这个7月了。到现在酷热天气警告是仍然是有效的，已经个连续的时数亦都是已经破了纪录的了。即是代表着即系而家我哋面对紧嘅咧，即系呢个七月咧系一个漫长嘅暑热天。咁但系咧就根据天文台嘅预测啦，呢个暑热天咧可能喺过多一两日之后咧就可能会冇咁热噶啦。咁原因咧就系喺南海咧有一个低压区咧就将会出现啦。呢个低压区咧将会为香港带嚟一啲骤雨啊。咁预计咧根据天文台嘅预测咧，到咗星期五嘅时候咧，气温就27到30度。咁比起过去大半月嘅气温嚟讲咧，都低咗2-3度噶啦。好啦，咁睇嚟咧就系呢个暑热天咧，到今个星期尾会暂告一段落啦。咁但系漫长嘅抗疫嘅道路咧，睇嚟就系啱啱开始啫。大家有留意新聞的話都知道呢個下週咧，政府又開咗記者會啦，宣布咗新一輪嘅一啲嘅抗疫措施。我諗對於好多普羅市民嚟講咧，個影響都係幾大嘅。嗱，咁除咗就係話新增一啲體育嘅地方啦、游泳池停止營業之外咧，對市民最大影響可以話就係餐飲業務全日禁止堂食。禁止堂食，即系仲可以买外卖嘅。咁但系咧，另一样嘢咧就系亦都禁止咧，就系 大家在公众地方就不戴口罩，即是公众地方就必须佩戴口罩。另外公众地方的可以容许的聚集的群组呢就由四个减到两个的。一出了这些的新的措施之后呢，很多人都有问题啦。譬如说外出必须戴口罩。咁究竟有啲乜嘢係可以豁免嘅呢？咁喺记者会上呢，即係记者就追问啦，政府嘅讲法呢就係而家讲緊嘅所谓嘅外出必须戴口罩啦，豁免嘅情况呢就包括飲食啦，或者你係身体有精神嘅残疾啦，或者你係要食药啦，或者呢如果你戴口罩会伤害到个身体嘅，咁就可以豁免。咁另外呢就係未够两岁嘅人呢嘅 BB 咧都可以豁免戴口罩，咁但系嗱，大家又问啦，就系咁，如果我食烟咧，喺街边食烟咧，又或者系其实我出街做运动嘅，有冇得豁免咧？咁政府官员就话咧，系而家咧，根据佢哋新所颁布嘅规矩咧，就系冇话有得豁免嘅，一律系冇得豁免嘅，即系话咧，即系食烟或者系运动嘅时候咧。在这条新的规矩之下，大家都是要继续戴住口罩的，虽然戴住口罩不知道怎么吃烟，政府就叫你不要吃了。好了，另外的就是在公众地方就不可以多过两个人的群组聚集，之前是四个，今天是四个的，星期三这些新规矩就会实行的，就在星期三零时零分开始生效，为期七日的。咁呢样嘢咧就系、是、大家亦都要谂一样嘢，就系、是、咁如果两个人都以上都唔得嘅话咧，咁但系当然啦，就系、是、记住啦，系如果你系一家人同住嘅话咧，系获得豁免嘅，即系一家人一家四口出街系冇问题嘅，一个阿妈带住一对仔女出街买餸系冇问题嘅。咁但系亦都有好多人开始就觉得，咁系咪譬如话我又唔可以摆个仔女喺屋企，咁我要出街啦，咁可能如果我同埋啲仔女一齐出街，咁咦撞到隔篱嗰位邻居倾几句，咁已经系犯规噶啦，系咪咧？咁睇个规矩咧，就似乎系嘅。咁另外就系餐饮业务全日禁止堂食，咁亦都有好多记者问住政务司长张建宗啦，就话咁如果咁叫啲人去边度食饭咧？咁嗱，之前夜晚大家已经见到一啲新景象嘅，就系好多公园啊、海边啊，已经好多人攞住个饭盒咧啊喺度食饭嘅，因为冇得堂食，咁又冇得攞咁远翻屋企。咁但系如果系中午都冇得堂食嘅话咧，大家知道啦，而家都系酷热天气啦，即系话仲有两三日咧。都个天都几热下嘅，咁跟住如果落雨嘅话咧，咁你攞住个饭盒，日头去边度食咧？咁其实都系一个难题嚟噶，因为有好多嘅打工仔咧，佢未必有自己嘅办公室，未必有自己张台嘅，咁有好多清洁工啊，又或者系喺地盘嘅工人咧，咁攞住个饭盒可以去边度食饭咧？相信都唔系一个容易嘅事，想揾个地方一日辛勤嘅工作。中间可能舒舒服服坐半个钟唞下咧，其实都似乎系唔容易揾一个地方啊！呢啲都系一啲大家睇嚟要面对嘅问题。听完政府最新嘅呢个抗疫嘅措施，大家有啲咩意见咧？觉得呢啲措施如何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噶。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7月27号朝早7点半，今日起医管局指定普通科门诊诊所向市民派发深喉唾液样本瓶做化验。市民蔡先生： 我在慈政村的广大市民所讲的疫区，公司要求我们来拿这个报告，所以就过来拿。 其中位于黄大仙的东九龙普通科门诊样本瓶在10分钟内派完。下午三点，政府收紧防疫措施，命令食肆全日禁止堂食，限聚令由四人收紧到两人，在室内及室外的公众地方都要戴口罩，体育处所及泳池需暂时关闭。有关措施星期三凌晨起生效，为期七日。政务司司长张建宗： 我们一定要尽最大努力防止病毒在社区进一步扩散，请大家尽量留在家中， 減少社交的接觸。 政府亦都將免費病毒檢測擴展到小巴司機、街市租戶、特殊學校宿舍職員，涉及超過500,000人。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 強烈咁樣呼籲咧，高風險嘅群組嘅市民咧係要參與檢測嘅。市民咧如果係有任何不適啦，例如係發燒啊，或者係上呼吸道嘅症狀咧，就即使咧個症狀咧係輕微咧，都係必須咧係要盡快求醫嘅。咁亦都按醫生嘅專業判斷咧進行病毒檢測。 四點半，本港新增145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142宗是本地个案，其中59宗是源头未明。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各位听众对于政府今日嘅新嘅抗疫措施有啲咩意见，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嗱，刚才都听到啦，就係今日啱啱公布嘅确诊个案啦。在过去的一日，即是在凌晨12点之前那一日，是增加了145宗，3宗是输入个案，即是说142宗是本地的。而这个本地的个案就不断上升。当中就亦都听到了 有很多不同的行业地点，尤其是一些人多的地方，好像街市或者是的士司机等等，都是一些传播链来的。政府亦都宣布了在未来一个星期会扩大病毒检测范围咧，系去到300间街市嘅街市租户同埋员工啦。另外，亦都除咗以前一路同的士司机做紧之外咧，亦都会同14000个小巴司机做检测。另外，仲有900个特殊学校宿舍员工。咁仲有嘅就系比较多人确诊嘅慈云山、黄大仙区的居民。政府就说会在两星期内和慈云山慈政村和附近的居民做免费的深喉唾液核酸检测。估计有13000几户、40000个居民可以免费接受检测。好了，电话里面就有黄日旭，就是黄大仙区议会的副主席。黄日旭你好。 你好啊，你好 啊。你好啦，咁你呢嗱，啱啱即系我哋都听新闻咧，就话好多市民朝早咧都去，即系尤其系黄大仙区咧，都会一路想去揾一啲即系攞嗰啲检测嘅瓶啦，咁但系就好快攞晒啦。嗱，你所见呢区嘅情况点啊？ 我哋嗰区都系每一座，我哋都争取有啲确诊嘅座数咧，都陆续有一啲嘅深喉唾液测试樽咧，咁就俾咗佢哋。咁但系咧，而家即系仲有啲系确诊嘅座数咧，系未攞嘅。咁好似你话斋啦，就系而家政府啱啱即系去再联络到，即系有个资讯就系话咧，安排紧呢一啲未安排嘅确诊嘅留座咧，都系做呢个深喉唾液测试咁样嘅。 系咁，但系你觉得而家嘅速度能唔能够即系令到市民或者你嗰区嘅居民安心啊？ 其实唔安心啊。首先佢连嗰个深喉唾液嗰个运作啦，正如我之前喺传媒都有讲，就系话即系佢嗰个热线基本上去跟嗰啲嘅樽底啊，我哋叫樽底啦，简称。咁喺当中啲时间啊，各方面根本完全咧系望天打卦喺度跟进紧嗰个时间几时到嗰个座啦。又或者幾時派啦，點樣索取啦等等嘅情況，咁呢啲都係我哋好憂慮嘅地方，亦都係令到居民咧喺呢個疫情人心惶惶裏面更加雪上加霜，更加擔心嘅地方。 咁有好多專家都會咁講嘅，就係話咧，而家咧就要第一步做嘅咧，就係嗰啲有病徵啦，或者係有同一啲確診患者有緊密接觸者嘅人先做檢測嘅咁。就算是慈雲山一帶都是咁嘅，因為咧要首先揾咗啲高風險嘅先，咁所以其他可能冇乜直接接觸嗰啲就會後啲噶啦，咁 係 好似又合理喎，係咪咧？ 嗱，你問我哋咧，如果純粹以我哋嘅區嚟講咧，即係用慈雲山嘅黃大仙區嚟作為參考咧，我諗呢個就未必話一里通百里明嘅情況啦，因為我哋事實上我哋個區域咧係比較密集。而你見到我哋過去嗰啲嘅個案咧，好多時候都同呢個慈雲山中心食肆群組係有關，即係甚至係騰騰瓜瓜人群，可能影響到佢嘅屋企人啦，或者隔離鄰舍啦等等情況。咁所以點解我哋慈雲山會即係相對會比較即係嗰個 叫做確診數字比較大，就其中就係主要依個所謂嘅密集社區有關。咁所以你問我喺作為一個當區上面去服務市民嘅情況，我哋見到市民嘅憂慮咧，事實上如果我哋 check 咗每一個即使唔係密切接觸或者確診嘅嗰個關係群組都好啦，咁而全座去做咧，其實對居民嚟講更加安心。 系啦，政府就今日下昼嘅记者会里边都提过，就系两星期内就会同你哋13000多户去做嘅，去派嗰啲样本嗰啲樽俾你哋嘅。 系 有冇具体讲即系点做啊？边个先啊？咁样 我其实我今朝都联络紧啊民政专员，但系民政专员到而家都未复到我，就推却呢个用乜开会为实。就話即係唔能夠從我聯絡啦，佢秘書覆我就話，咁但係我一路都想追呢個民政專員啦，因為而家政府就話跟由呢個民政總署幫到統籌嘛，咁正常黃大仙統籌係黃大仙民政專員啦，係咪？咁但係我今朝聯絡到而家佢都未覆到我，咁喺當中我就想其實問翻佢點樣運作啊，點樣安排啦，亦都讓到咧即係慈雲山嘅居民可以安心啦，因為頭先你話齋10000多户嘅居民咧，就唔單止慈影村嘅，我相信就係可能係 周圍都有啊，附近居民 周圍嘅屋村啦，會唔會私人屋苑啦？因為其實私人屋苑都想有一個咁嘅安排，咁所以我都想問清楚民政專員個安排，但係到而家佢都未覆我。 嗱，咁你剛才提到啦，即係大家都知道慈雲山中心咧，就有好多嘅可能已經即係喺環境上邊可能有啲病毒啦。咁但係即係喺清潔方面，你覺得而家做成點咧？而家成個情況點樣？ 哦，如果你講慈雲山中心，就我哋一路都係跟同埋鞭策呢個領展啦。咁領展都係我所知道，佢都一路係做緊唔同嘅霧化啦、清潔啦，甚至一啲嘅深層消毒啦等等情況。咁我相信而家佢亦都喺每一啲嘅出入口位咧，係做曬所有嗰啲嘅探測，或者温度探測器，同埋必須要求進入嘅人係去戴口罩啦。咁我諗呢一個會相對堵截咗一啲嘅風險上面嘅情況。 咁你见到而家譬如喺街市里面呢嗰、那个风险嘅嗰啲隐患呢消除咗未呢？ 街市相对而家我哋见到亦都巡视过，佢亦都係有探测嗰个温度啦，同埋要求戴口罩嘅情况呢，相对亦都同埋有关商户都要求勒令佢全部都戴口罩同埋做有关嘅温度测试，我相信亦都係会好啲嘅啦，而家嘅情况。 咁但係有啲讲法就话譬如好多商户都喺度叫卖呀、或者找族嘅时候攞住啲钱呢，就个个喺度掂啲钱呢，都几都系可能系一个病毒嘅感染嘅来源啦。而家呢方面啲问题有冇得解决呢？ 哦，呢个因为其实呢一个我哋都有同呢、因为而家慈雲山街市嘅建華啦，咁我哋都有同建華去反映呢個情況嘅，咁我哋都去即係覆我哋即係繼續去做緊點樣處理得好啲，咁甚至盡量用一啲即係八達通或者佢哋有個系統就會員嗰啲咁樣都研究緊點樣安排咁樣嘅。 嚇、即係而家都係，但係都有好多錢銀交易嘅係嘛？ 其實好坦白講，我上次巡視嘅時候咧，都冇乜人。冇乜人流噶啦，都咁就嗰个旺系一啲11、12点都比较旺嘅时间，都系冇乜人流，所以我谂而家都少咗人去慈雲山街市，因为真实嘅，咁所以你问我即系可能个风险都细咗啲咁样样咯。 明白，好，唔该晒你，黄日旭，黄日旭系黄大仙区议会嘅副主席啊。咁大家对于政府嘅新一轮嘅抗疫措施有啲乜嘢意见咧？打电话嚟18723111一齐倾下。电话里边有陈先生，陈生， 你好啊， 系你好啊，请讲。 我觉得嗰个措施咧，不如咁啦，可以成你成日佢政府得闲就整啲，又8人又4人又2人，冇意思嘅。同埋你话所谓强制嗰啲乜戴乜戴罩或者唔戴，其实呢啲香港人咧咁有自律性咧，喺2、3月嗰时由外地回流嗰啲嗰时已经系全民90%都戴咗。你不如既然系咁，你而家越嚟越多源头揾唔到咧，不如你再辣啲啦，不如你直情2个礼拜。限制性宵禁啦， 即系你长痛不如短痛咁嘅意思啊！ 你2个礼拜正常要发出嚟就发噶啦，系咪先？如果你唔发嘅，你而家你越嚟越多源头揾唔到嘛，咁有啲专家讲咗一定系可源或者系机师啦，咁佢死都唔肯封关，我哋冇计噶，系咪先？咁呢次爆就一定系人为搞出嚟噶啦。至于我想补充翻少少啦，我就系慈雲山嘅，咁本身我嗰座咧就做咗深喉唾液噶啦，而家我睇到新闻又话要慈雲山做。咁係咪又嘥咗資源，又增加衞生署嘅 loading？ 咁我建議不如你民政署同房屋署攞返啲資料協調下，邊座係做咗嘅，你咪唔使再重複做多樣嘢囉。 咁应该都系嘅，应该佢哋会协调下嘅，即系唔会话好快又再做一次嘅，应该唔使。 因为你有冇讲话措施系点做？究竟限制好似之前的士司机咁喺个停车场，究竟市民落嚟你系前乜村嘅正乜楼嘅就过嚟呢边定系点点点？咁我觉得都唔好咁讲，欧生你知政府做嘢噶啦，亦都再同你咁谂系有协调噶。如果有人会搞到咁啊，好多嘢都。 好嗱，阿陈生，刚才你话你即系点解话你政府喂，不如直情禁足令啦，或者滑啲啦。咁但系嗱，阿张建宗所讲嘅，佢就话即系咁样咧，就好似宵禁咁啊，即系尤其咧，好多香港人平日唔会煮饭嘅，咁所以就唔能够贸然咁讲，落实难度亦都高。即系好多人问佢点解唔辣啲嘅，佢嘅答复系咁啊。 我所谓意思限制性宵禁就系、是、你参考外国，佢哋其实你超市买嘢咧，佢一样系俾你买噶。你咪喺嗰啲主要嘅日常用品嗰度，你咪派嗰啲警员啊，或者系政府人员，或者超市职员自己自发啲限制人数入去咯。譬如你话我、每次入50个，咁你咪头尾放人入去，好似揿钟仔嗰啲钟，咁你咪咁呢啲你实要做噶嘛。咁你翻工嗰啲你冇办法噶、或者你一系就班次再疏啲，但我自己建议你不如再即系狠啲。你两个礼拜起码你截到筛查到好多出嚟病发嘅嘢先。 好，多谢陈生嘅意见，多谢陈生嘅意见，我哋睇一节新闻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4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42宗属本地感染，当中59宗源头未明。另外录得60多宗初步确诊个案，56宗新增个案同家人及朋友聚餐有关，另外有11宗同工作地方相关，同食肆相关个案有5至6宗，再多2间院舍出现确诊个案。屯門康和護老院再多13人確診，衛生防護中心話，至今已經有21名院友同3名照顧員感染。上水桃房再多2人確診，另外有2至3人初步確診，桃房會進行大清洗。屯門富林酒家、遊船行同青衣南消防局群組分別各多1人確診。因應新型肺炎疫情嚴峻，政府宣布進一步收緊防疫措施，食肆全日禁止堂食，限聚令由4人收緊至2人。不過，一同居住或處於同一交通工具時可獲豁免。另外，不論在室內或室外的公眾地方都要戴口罩。體育處所和泳池需暫時關閉。有關措施星期3凌晨生效，為期7日，至下個月4日。餐飲業方面，除了特定處所之外，任何時間暫停堂食，但可以提供外賣、外送等服務。同時要求美食廣場負責人或處所管理人關閉座位。酒吧需要繼續關閉並維持進出餐飲處所時量體溫和提供搓手液的安排。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表示，新措施已經獲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通過，今日稍後刊憲。政府宣布收緊防疫措施的記者會上，官員被問到政府早前一直不收緊抵港人士豁免檢疫安排，又指外界有誤解，會不會為疫情失控和造成20人死亡道歉。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回應說，豁免檢疫安排並非新事物，香港不可能自己生產，要確保能運送基本物資。他又說，本港是國際航運中心，當局收到船東協會求助，有不少海員出了海半年都不能夠泊岸，因此基於人道理由豁免抵港海員檢疫，但強調不是犧牲香港人健康，豁免人士亦都受醫學監察，一定要戴口罩，重申政府一直尊重專家意見。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表示，由2月初至7月21日大約有10000人次的船員上岸。他又說，本港超過90%貨運經水路運送，包括口罩、洗手液等貨物，要確保市民生活不受影響。屯門青山公道青山灣一個建築地盤發生3級火，火勢已經受包圍。事發在中午12時多，消防在下午1時多將火警升為3級，火勢在下午4時多受到包圍。消防動用3條喉同6隊煙霧隊撲救，大約150人自行疏散到安全地方。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以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但有1-2陣驟雨，最低氣温大約28度。明日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新界再高2-3度。 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仍然酷热，随后几日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出九龙方向，因为发生火警啦，近住黄金海岸嗰度咧就全线封闭咗噶，咁而家咧已经处理好，就系、是、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出九龙方向，近住黄金海岸嘅全线咧已经解封，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接近青山湾泳滩。另外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竹园道嘅意外都已经清咗场㗎啦，慢线解封，车龙消散緊啦，龙尾就接近龙翔道观景台。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喺演艺学院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接近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啦喺油站。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嗰段多车，龙尾去到海丰园。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屯门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高尔夫球中心一带挤塞。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个星期咧，萧叔叔想同大家讲一个英文嘅音啫，就系个 T 音啦。点解一个音我哋要讲咁耐，讲一个星期讲五集咁多呢？咁啊，因為 TM 係一個好重要嘅音啦，同埋咧 T 音係一個咧好多變嘅音嚟嘅，即係我哋喺唔同嘅情況啦、唔同嘅位置啦，我哋成日咧讀音咧都好似有少少唔同嘅。如果我哋將同一個音放曬落去任何位置都係咁讀嘅時候咧，英文讀落去咧就聽落去會怪怪地嘅。咁我哋第一件事今日要講嘅咧就字尾嘅 T 音，我哋好多香港人通常會將佢讀成好似一個。即係好似我哋廣東話詞到個詞嗰個一開頭嗰個 TS 咁嘅音啊，其實就唔需要咁樣讀嘅。通常我係 T 音咧，即係我哋好似讀TIME time TIME time time time 嗰個開頭個 T 音咧，放翻個字尾就得啦，但係好輕地讀出嚟，就唔使好大聲嘅。例子，譬如我話 IT 單讀呢個字 it 就唔係。Okay, 所以唔好 it's, okay,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咁就一个 t 咁嘅音，就唔系 z z z. Okay, so don't say I love it, but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咁咧呢个就系字尾嘅 t 音，但系我哋咧有其他地方咧系读音啊，好唔同啊。下次继续再讲，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为咗舒缓低收入住户嘅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一次过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一人住户可以由而家至11月30日亲自递交或者邮寄申请表俾指定嘅服务单位。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世界走一圈，众人惯行。 浸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丁伟， 今次冲突咧，导致无论印度政府或者印度民间对中国嘅产品咧，都系非常敌视啊！印度政府咧就话佢哋要减少对中国嘅依赖啦。其实有好多中国嘅企业咧喺印度咧系设厂啊，但系而家佢哋好担心将来咧就咪设厂啦，而系撤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中国点点点。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政府新公布嘅防疫措施就包括餐饮业务咧系全日禁堂食噶，就系星期三开始啊。亦都规定咧就系所谓嘅禁堂食都包括埋喺商场嗰啲 food court 啦，包括啲美食广场啦。咁亦都有规定咧就系确保咧商场咧就要关闭晒呢啲嘅场馆嘅座位嘅。咁嗱，有好多朋友就開始頭痛啦，就係咁嗱。夜晚而家好多人咧已經要攞住個飯盒，係通街揾地方啊，揾公園啊，揾個海邊啊去食飯噶啦。咁但係日頭如果話即係日頭日光日白日曬雨淋啦，可能而家都仲係酷熱天氣警告嘅時候咧，咁去邊度揾個舒舒服服一啲嘅位坐低食飯咧？對於好多人嚟講咧，都係一個幾頭痛嘅事嚟噶。好啦，大家有啲乜嘢意見，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電話裏邊有何先生，何生你好， 你好， 係你好，請講。 我哋有講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第一個跟堂食，咁我哋做勞力工作嘅，就冇地方去食飯，咁點食咧？如果話佢戴個口罩，跟住後日開始戴口罩喎，你嗰度勞力噶嘛？ 佢話飲食就飲 遠咧。 即係你講喺户外工作緊嘅時候， 戴個口罩我哋搬嘢噶嘛？喂，究竟唔緊要命嗰個喂，仲要死人嘅喎？ 係， 你有冇健康考慮呢樣嘢咧？ 即係你户外喺度搬嘢嘅時候，你而家有冇戴㗎？ 而家有戒嘅，帮紧嘅唔戒住啦，系好鬼辛苦噶，又好。 系当然啦，吓。 啊，第二个问题，你话嗰啲先生话禁足令喎，喂，你哋唔知咪嗰边，我唔知系咪佢嗰边话，咁咁都系我哋自己搵食啊。我要搵食噶嘛，又政府唔会俾要我哋噶嘛。第三个问题，佢话冇源头。嗰啲佣工系咪源头嚟啊？啲菲律宾同埋印尼啲佣工如果好犀利嗰度，咪源头嚟啊？咪呢个源头啊？我想大家听样嘢啫， 好明白。多谢何生嘅意见啦。咁讲到话冇源头嗰个意思咧，即系政府嗰个讲法咧，即系揾唔到，即系究竟同咩群组相关咧？即系其实而家所谓讲紧，即系揾唔到源头嘅意思，就系揾唔到或者暂时揾唔到佢同咩群组相关嘅。咁其实有好多嘅本地个案咧，即系佢究竟最初喺边度嚟咧？咁经过咁多代嘅感染之后，亦都有好多地方咧都已经揾唔到究竟嗰个真正喺边。即系源自边度啦？咁但系当然啦，你见到亦都有好多外来嘅个案啦，见到系有外佣啦，有船员啦，亦都有机师啦，呢啲就系即系外来嘅一啲感染个案嚟噶。好啦，电话里边仲有叶先生，叶生你好，叶生 你好啊， 系请讲吓。 系我觉得咧就堂食嗰度咧就应该系禁止嘅。点解咧？因为其实咧嗰啲嘅侍应咧，嗰啲嘅手咧。其實是很污糟的，咁因為佢哋即係幫其他人執完啲碗碟啦，跟住咧就攞啲餐具啦，或者係啲食物俾我嘅時候咧，其實好容易喺嗰個過程裏面咧係傳播到病毒嘅。咁我覺得如果日後嗰呢個嘅情況取消咗之後咧，咁呢個嘅餐飲嗰啲嘅從業員咧都應該要喺呢方面係要去注意咯，即係每次執完嘢食就要洗手。其實我啱啱星期六咧，我有翻工，我都係諗住係出去食飯嘅中午，但係咧我都係擔心呢一個嘅感染咧，所以我最尾我都係冇出去食飯，甚至係連外賣我都唔敢，因為其實外賣佢哋都係嗰啲嘅侍應咧，執完碗碟，然後幫我打包入落膠袋，其實都個過程裡面都會有呢一個感染嗰個嘅。 咁你食乜嘢啊？咁樣如果外賣 最尾冇食啦嗰日 嚇， 最尾冇 連先啊， 跟住翻屋企嘛，食少少嘢咯。 係好好多謝 多谢叶生嘅意见啦。叶生就连外卖都冇买添，咁啊直情冇食嘢嘅吓。咁、如果咁嘅话咧，咁睇嚟即系餐饮业务都会好头痛吓。电话里边咧有稻苗学会主席徐文伟嘅，徐文伟你好啊， 你好啊主持， 系啊嗱，见到系即系。政府嘅新一轮嘅抗疫措施啦，餐饮业务就全日禁堂食啦。你哋系咪啱啱开完会啊？你哋啲业界嘅朋友 系啊，我哋啱啱同几个六大商会嘅主席啊，同埋张宇仁咧就开个会，咁、大家喺会上都沟通一下，礼拜三政府新嘅限聚令，我哋个应对措施同埋对我哋业界嘅伤害有几大啊？ 系有咩应对措施咧？ 咁啊，有啲个别嘅同行，譬如大酒楼啊、大餐厅咧，佢哋都大部分都决定唔开业噶啦，因为基本上净系做外卖咧，都 cover 唔到佢哋个成本。有啲个别嘅茶餐厅啊、冰室啊、快餐店咧，咁就会将嗰个餐牌咧就收窄啲，咁啊，同埋将个营业时间缩短啲。咁啊，就务求尽量做到啊，做啦。就第一，就希望啲员工都有工开啦。咁啊，第二啲市民咧都午餐，有啲要上班嘅市民咧午餐都可以买到外卖。咁啊，咪全面停晒咧，啲市民都有即系午餐又唔知喺边度食，早餐喺边度食，一窝蜂去晒街市、超市咧，都系一个好混乱嘅秩序啊。 咁你刚才讲到有啲大酒家、大酒楼都会直情系停业噶啦。咁嗰啲员工点啊？ 嗰啲員工都未，佢哋都即係攞咗補助，比較照出糧啦。因為即係都承諾咗政府一定要出糧嘅。咁將來嘅事就可能第二期佢哋都未必申請啦，因為暫時都未睇到個曙光。 剛才講到即係都傾過有咩傷害啦，有啲乜嘢結論啊？ 本来咧，我谂住咧用雪上加霜去形容我哋飲食業嘅，咁我諗下都係。唔係咁貼切，呢一個都係我覺得應該用生死邊緣，同埋今次個限聚令咧雖然政府喺過往都幫飲食業界，咁呢度好多謝政府，咁但係今次個限聚令咧，呢一招咧，直接呢把刀咧，係直接捅到我哋飲食業嘅心臟，即係我相信咧，都今次嘅限聚令底下咧，會有好多同行同業咧都會結業嘅。 你有冇估計？大概个数字会几多 少？如果政府唔出手帮忙咧，我谂都数以千计。2003年17年前沙士嘅期间咧，我哋飲食业咧因为个沙士嘅冲击啦，咁啊结业潮咧就大约系当其时系10%。嗰阵时有大约11000个食肆牌照啦，过咗2003年之后咧，剩翻9000个，咁啊倒退咗10%。咁大家都知道今次呢个 C19 肺炎係比当年沙士更厉害，时间亦长。咁如果 over 係 10% 以上嘅，讲返 10%， 今年我哋有28000个牌照，percent 就会结业2800，如果 20% 呢就5600 啦。係咁啦，有咩办法可以即係避免向住最坏嘅方向走？ 都冇辦法㗎啦，而家大部分其實喺過去14天嘅禁聚令呢，日頭只能夠坐一半，最多四人，夜晚不能堂食，其實都對我哋個業界呢好大好大衝擊，絕大部分呢同業都係做返20%-30%生意都不等，最多都係30%。咁不過都為艱苦頂住，咁因為都要出糧俾員工。咁今次嚟緊後天嗰、那個禁聚令係完全禁止堂食咧，我相信咧都做唔到10%。加上過往個疫情爆發啦，好多時政府咧個矛頭都直指我哋飲食業，即係乜乜群組、乜乜餐飲群組、乜乜群組。咁其實我都想講咧，其實我哋業界嘅從業員咧都已經好大努力，提高意識、提高防疫。去盡量令到個疫情咧擴散，包括我哋從業員喺30多度嘅高温都戴住口罩，有啲戴住手套工作。咁呢度咧，其實都希望各位市民咧都體諒同埋包容我哋啲從業員。不過無奈有好多時嘅客人嚟到之後，係咪真係喺我哋嗰個業界裏面感染或者傳染咧？大家都要分清楚。 我睇到一啲文章啊，许士昌教授就话我飲食業呢有个代表呢喺顶住唔俾佢对飲食業一个加辣嘅禁罪令。咁我想讲呢就係、其实大家唔好对飲食業呢有一个污名化、妖魔化嘅概念。其实我哋都系同全香港市民一样，都系一个受害者。咁我哋都系同大家一样有共同愿望，希望个疫情快啲过去。咁令到香港嘅市民尽快恢复正常嘅生活。 系，咁但系你即系刚才提到，即系饮食业都做咗好多功夫啦。喺政府嘅即系每日嘅新闻公布里边，都亦都的确系似乎有唔少人系喺餐饮嘅时候有啲共同嘅地方系感染咗啦。咁你觉得成个饮食界？或者以后啦，而家就即系禁堂食都已成定局的时候，以后仲有啲咩方法系真系避免呢种情况发生咧？ 以后我谂都未，暂时未谂到，但系都要想方法过咗呢一个十分黑暗嘅时期先。由于即系好多时有啲感染或者卫生署公布啲个案咧，都关于餐饮业。我可以讲其实过往嗰14天呢晚市嘅外卖呢其实已经系跌到呢好低好低。比之前呢嗰、那个禁罪令嘅第 2.0 呢都有外卖，即系无糖食都有外卖，其实而家都冇啊。因为市民或者食客呢已经对飲食业呢都被妖魔化，被污名化。咁我想讲即系头先都讲我哋从业员其实都好大努力。去提高卫生、提高意识共同防疫。咁我希望大家都包容下我哋飲食业。咁我哋飲食业都好想呢同市民一起共度呢一个走过呢个难关。 OK， 我仲想问下咧，你刚才提到就系都即系而家生死边缘啦。你会觉得系喺呢个大浪过咗之后咧，系边一类型嘅饮食嘅餐厅系会企得住？有边一类型嘅系会冧得好多咧？ 最大型嘅，譬如用啲尺数比较大嘅，可能系酒店啊、酒楼啊、婚宴嗰啲。由于佢哋绝大部分嘅生意来源呢都系嚟自一啲婚宴啊、团体嘅晚饭啊。咁如果冇咗喺过去一年由中美贸易战、社会运动走到嚟呢个疫情呢，咁佢基本上成年都冇乜点做生意啊。咁我諗呢啲呢就会首当其冲啦。 即系你觉得大财团或者系大嘅酒楼会大件事啲系嘛？ 会大件事啲，因为你而家其实讲緊越大嘅集团都係最大嘅最大危机，第一嗰个人工啦，第二佢面对嘅租金嘅压力啦，咁生意又冇啦，即係截流截唔到，开完又开唔到，咁佢受到嘅冲击好大。可能你哋都睇到有啲上市公司嘅年报都见到佢哋有盈转亏都有，係咪有啲亏本再亏大啲都比比皆是。咁可能令呢个大浪之后剩返嘅可能一啲嘅个体户啊或者我哋比如为家爷仔啦餐饮啊，即係一家人共同经营一间餐厅啊，咁嗰啲因为个防守力比较强，最多佢可能一家人唔出粮啦，挨住个租金，咁有几多少做几多少，咁去走过呢一个大嘅风暴啊。 有冇期望政府喺呢个阶段有啲咩额外嘅措施可以施以援手？ 其实我哋期望咧，政府将呢一个保就业2.0同埋我哋处所计划咧就延长啦，因为之前系六个月啦，会唔会有机会延长多三个月或者延长多六个月，令到我哋业界可以舒缓啦。第一，第二就希望政府咧就处所嗰个保就业计划八成嘅人工可唔可以有啲调节灵活啲，可能去到七成、六成、五成咁样咧，令到啲企业可以可以走过呢个难关，补充翻多啲现金流咧。咁第三都希望呼吁全港业主啦，都高抬贵手，因为我哋做餐饮业同各大业主都系唇齿相依。如果我哋饮食业都一个好大好大嘅倒闭潮嘅，咁都生存唔到㗎，我諗都会陆陆续续会出现好多吉铺囉。 有冇业主，你自己听闻有冇业主真係大刀阔斧咁减租㗎？ 有嘅，呢度都要多谢一啲业主，有啲我听到同行都有可能七成八成啊，甚至九成减租都有。咁、有啲咧，等减一两成都有。咁大部分其实而家飲食业咧都都有欠租嘅情况。咁我都希望业主高抬贵手啦，我哋同业如果有欠租嘅情况，可以大家坐低大家商量一下，可唔可以refund payment啊，或者将个欠租大家可唔可以按返个租约分期，令到我哋同业可以走过呢个难关啦、 好，唔该晒徐文伟，唔该晒。 好，多谢。 好，徐文伟系稻苗学会嘅主席啊，刚才佢就话啦，系即系饮食业唔单止系雪上加霜啦，而家系生死边缘啊。嗱，刚才徐文伟咧都提到张宇仁嘅，咁佢系立法会饮食界参选人啦。另外喺嚟紧九月嘅立法会选举咧，饮食界有另一位参选人系林瑞华噶。好啦，大家听众有啲咩意见咧？打电话嚟1872311。电话里边有陈先生，陈生 系、请讲， 你好，你好。 头先咧，三点零钟嗰个司长咧讲完话嗰个新嘅禁聚令啊，或者系日间堂食冇咗之后咧，我喺荃湾咧超级市场入边已经好多人喺度抢嘢食，抢货物啦。 抢到点啊？有咩？抢到咩地步啊？ 罐头啊，好多即食面啊，嗰啲烂晒啦，冇晒啦。啲米啊，好多包，好多都好多公公婆婆，尤其是都拿成两包米咗。 系 啲罐头啊，嗰啲好多都俾人扫晒咯。 咁好多人都要喺屋企煮饭食嘅， 系啊，同埋咧，佢自从咧讲过话去街市都会有高危之后咧，其实呢几朝早咧，我翻工前咧都已经见啲人喺超级市场度排队噶啦，排好长龙噶啦。同埋咧，我想讲咧，其实呢个疫情咧，政府都或者医管局要有个责任啊。因为咧，我上星期五咧搭地铁喺荃湾搭地铁出去油麻地咧，喺深水埗咧有个着医院病房衫嘅人咧搭地铁，右手又会带嗰个有巴曲嘅着拖鞋嘅医院睡袍嘅，咁啊喺油麻地站出闸，咁啊向港华医院嗰方面行过去，但我喺地铁嗰度咧，我又揾唔到啲职员帮手，咁我就唔明点解会可以容许到有啲医院嗰啲人可以喺医院度走咗出嚟咯？ 咁佢未必系 有 疫症嘅系嘛？佢未必系有肺炎吓，即系 着晒上衣服同埋拖鞋嘅， 系明白。明白， 系啊，咁希望透过呢个大气电波，医管局嗰度希望知道有啲咁嘅事情咯。 好，唔该晒陈先生。间唔中咧都会见到有阵时喺医院附近，就真系有啲病人着住啲病人嘅服饰啊，都喺街边食嘢咁嘅。不过以前啦，讲紧就系亦都好难知道佢哋系究竟患咗咩病嘅。有阵时有啲普通嘅病咧，啲病人都系冇染鸡笼咁周围走嘅。好，电话里边仲有另一位陈先生啊，陈生 系你好， 系你好啊， 你好，系就咁样嘅。咁我觉得咧，即系喺呢一轮第三次嘅呢一波嘅疫情咁样爆发咧。是绝对是政府的執行他们那个的政策的错误的而引致的。而这一次的错误的政策的執行呢，咁就引致到我哋好多中小微企呢，咁都係受到好大嘅冲击嘅。受到好大嘅冲击嘅。 譬如你自己点样㗎。 系嗱，举个例子咧，好似我有朋友去本身系做一啲结婚拍摄啊，嗰啲咁嘅婚宴嗰啲服务嘅，咁佢哋基本上咧系由年头到而家咧都系冇新嘅订单嘅。咁头先刚刚有位讲者，佢系做嗰度话做酒楼啊，系嘛，咁佢都话嗰啲婚宴啊已经全部停晒啦。咁所以咧，我认为咧。既然政府而家颁布咗一个咁嘅限聚令啦，咁倒不如呢，其实呢个系一个变相嘅，其实我可以讲话呢个系一个变相嘅封城，倒不如呢政府就正式宣布呢就系封城两个礼拜，咁同埋呢就系话向我哋呢啲受呢一个疫情影响嘅中小微企啊吓，不论佢系零售又好、批发又好、出入口贸易又好，总言之有商业登记咧，就每一个商业登记都要派10万元，都要派10万元。 之前都有啲有得派咗噶咯，即系再加码。 而家要再派啊！嗱，我想问一问啊，主持人，好似我刚才所讲，我嗰个朋友做婚纱服务摄影嘅， 佢同我讲佢收咗$80,000啊，你知唔可以交几个月租啊？ 嗯， 加一个月租嘅咋？ 嗯， 加一个月租就冇咗啦。咁另外嗰五个月点啊？而家嚟紧， 所以系啦，而家嚟紧都唔知仲有几耐。 六个月又点样啊？ 系啊， 可以点做啊？咪、要自己揞钱出嚟咯。咁你而家所以你政府啊，一定要系要派钱。 嗯。 保住一啲中小微企嘅企业，第一，第二就话派钱俾工人吓，即系打工仔， 系 呢个必须要做嘅。 好， 派$100,000已经系非常之少，每一个香港嘅市民应该最主要都要派翻50,000、都要派50,000。 好， 你睇下而家我哋睇下人哋澳门咁多年嚟派咗几多钱。系嘛？派50,000其实好少嘅啫。喺呢个咁嘅疫情之下嘅话咧，呢、這个政府仲唔动用我哋嗰个储备嘅话咧，去救企业救人嘅话咧，香港就一定玩完嘅。 好多谢陈生嘅意见，我哋听一次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六点前的交通消息啊，咁 Irene 先同大家报告隧道的情况啊。现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非常多车，龙尾分别去到和富中心同埋李景湾噶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交通繁忙啊，龙尾分别去到和富中心同埋李景湾。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就排到去下角道近政府总部。西行过海就排到铜锣湾嘅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系公主道多车啲，龙尾康庄道桥面嘅，狮子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窝打路道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嘅龙尾去到观塘道，大老山隧道而家九龙去沙田方向都多车啦，咁啊隧道入口范围繁忙嘅。好啦，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16点升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现价：港元7.752，日元105.26，瑞士法郎0.92，加元1.337，人民币7.005，英镑对美元1.287，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668。港金现价报17,940元，比上日收市升4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1.52美元，卖出1,942.43美元。港汇指数系106.4，跌咗0.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都系排到去何文田港铁站对开。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就在卫理道，东隧港岛过去九龙比较多车的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在北角码头和接近西湾河泰安楼，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的狮隧龙尾就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上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在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段车多缓慢，龙尾海丰园。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车多慢驶，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另外，屯门公路翻屯门啦，深井段都系车多繁忙噶，龙尾喺青衣西北交汇处。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安法十问。 特区居民在香港境外的行为亦都受到国安法规管，这个做法在普通法地区有没有先例可循？ 港大法律学院教授、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陈宏毅。 普通法的地區呢，一般來說即刑事的管轄權呢就限於在那個地區、那個國家發生的刑事的行為。但是呢這個也有一些例外的情況的，譬如在香港來說，根據某一些成文法呢，法院是被賦予刑事案件的一個域外管轄權，是適用於特區的永久性居民在香港以外的犯罪。譬如一個關於兒童色情物品的條例呢，就有這方面的規定。如果看回其他的普通法國家呢，都有一些情況呢是對於他自己的國民呢行使一些域外的管轄權的。美國來說是比較多這些的法例，即譬如美國公民在美國境外進行某些商業活動是違反了美國的貪污方面的法例啊，或者反壟斷法例等等，這些都可以受到域外管轄權的管轄的。如果看回中國內地就更加有明顯了，中國內地刑法也都講到明是適用於中國公民在中國以外的地方的犯罪。在香港呢，我們就是用這個永久性居民這個概念，因為永久性居民在香港享有權利，咁佢哋亦都應該承擔相應嘅義務，唔好喺香港以外嘅地方咧進行一啲即係違反國安法嘅行為。 香港大律師公會執委羅敏聰： 喺普通法嗰個宗旨底下咧，刑事法主要咧都係去管理喺香港喺當地所發生嘅一啲嘅刑事嘅罪行啦。咁但係同樣地咧，都會有一啲先例咧，就係話，就算所牽涉到嘅行為咧，係喺境外發生都好咧，都會可以係構成刑事嘅罪行嘅。咁譬如話喺英國咧，亦都有一個案例咧，就係有關叛國罪啦。當時英國咧就同南非打緊仗啦。咁但係嗰個英國人咧，佢就係去幫呢一個南非政府就去工作啦。咁當時就算佢所有嘅罪行、所有嘅行為咧，都發生喺南非，並唔係發生喺英國本土。英國嘅法庭咧都係判咗佢咧係有叛國罪，即係話其實咧喺呢個普通法制底下咧，都係有一啲案件、一啲罪行咧，就算個行為並唔係喺當地發生都好，喺外國發生咧，亦都係可以構成罪行嘅。而最多人講的一個例子咧，就是叛國罪了。而除了叛國罪之外咧，香港政府咧亦都可以透過立法，係去將某一啲嘅罪行咧，就算行為發生係喺香港以外地區啦，都可以構成刑事罪行嘅。喺香港喺1994年嘅時候咧，已經通過咗一條咧，就係刑事嘅管轄權嘅條例，係香港法例第461条啦。裏面已經列出咗好多嘅罪行咧，就係話就算嗰個犯罪嘅行為佢本身係喺境外其他地方發生，但係由於佢對香港同埋香港市民嘅影響好大，咁我哋咧都會將呢一啲嘅罪行咧係香港嘅法庭咧有管轄權嘅。咁最明顯嘅例子咧就會係一啲串謀訛騙啦，尤其是喺今日呢個商業社會上面咧，好多時唔單止會喺一個地方發生，可能會喺其他亞洲國家啦，甚至乎世界各地都會發生嘅。咁所以除咗普通法底下有一啲案例之外咧，香港嘅立法會佢哋係有權，亦都之前有透過成立一啲嘅法例咧，係去將一啲境外嘅行為咧，都可以構成刑事嘅罪行嘅。 國安法十問， 2020年建築物小型工程修訂規例將於9月1日生效。屆時業主或者租户如果想喺物業加建小型適意設施，例如花棚、伸縮檐棚、保安围墙等，可以跟小型工程监管制度的简化规定去做。想知更多，上屋宇署网页 bd.gov.hk 睇下啦。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平安园林小鲁。 新聞回來繼續自由風，自由風今日評論員是林小魯，你好啊。 你好，歐嘉倫。 下午開始大家都聽住政府的記者會啦，有新一輪的防疫措施，包括呢就是這個堂食呢就基本上是全禁。外賣就只是能夠外賣啦，好多餐廳。咁結果就是有好多朋友要找地方食飯啦，就算外賣咗。咁另外就是限聚令呢就由四個減到兩個。咁呢樣嘢我諗即係大家普羅市民就係最關注啦。 係啊，即係我聽到好多嘅即係評論啊，或者即係一般市民講嚟，尤其是做戶外工作嘅朋友，中間嗰餐即係午飯點樣處理呢咁樣，咁可能都真係要諗計喎。即係如果你話即係入餐廳又冇得食噶啦，咁你走翻出嚟嘅時候，可能一個即係市區裏邊，尤其是譬如好多幫我哋清潔城市嘅食環嘅外判嘅工友咁，佢哋點搞咧？咁依啲咧就我相信都會衍生一連串嘅問題。 即係飲食啊，當然可以喺户外除低個口罩食嘅，個問題係日光日白，即係同埋日曬雨淋啊，去邊度揾個即係坐得安落十五分鐘、三十分鐘嘅地方，食餐飯咧都要好多人頭痛嘅嚇。咁啦，呢個係即係最新一波嘅一啲防疫措施啦。咁好多人都會即係追本溯源啦。但係即係究竟呢一波嘅疫症喺邊度嚟咧？咁嗱，好多人都係估計咧，係有好多豁免嘅人士咧係可以嚟香港啦。而當中咧有一部分嘅豁免人士咧，原來就好似冇染雞籠咁嘅，咁就係一啲海員啊。嗱，咁大家呢幾日都聽到好多不同嘅消息啦。就原來咧喺六月嘅時候咧，香港政府咧就係豁免咗一啲嘅遠洋嘅輪船啦。咁佢哋就算咧冇喺香港卸貨咧，都可以嚟香港咧就換班嘅。咁原來有嗱，今日咧就有記者就問到，咁究竟佢有幾多呢啲咁嘅船員嘅咧？咁政府咧就話咧就係有由月初到而家咧上船嘅咧就有一萬人次。咁嗱，政府一路解釋咧就係嗱，一來咧就係香港咧需要係一個即係城市啦，呢個城市又唔能夠喺食物啊各樣嘢。即係醫療物資方面自給自足，咁就好依靠呢啲遠洋輪船去運貨咧，嚟維持住香港政府，即係維持住香港市民啊一啲正常嘅生活。咁但係即係政府又有另一啲理據嘅，就係咧，因為嗰陣時咧疫情肆虐啦，到而家都係啦，海上咧就有幾十萬個海員喺度漂流啊，咁就係為咗世界嘅物流努力，咁啊要確保公共衛生同埋又要平衡，即係為咗啲海員着想啊，咁所以不斷要作調整啦。嗱，講呢個番説話嘅就係陳帆啦，咁就係負責香港嘅運輸嘅政策嘅，咁嗱點睇呢個講法？ 其實嗱，即係你話人道問題，咁我個人嚟講，我同意嘅咁樣，好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究竟由喺只船嗰度，去到離開只船上岸嘅時候，中間業界也好，政府也好，其實做咗啲乜嘢嘅工作去保障船員自己本身嘅健康狀況啦？第二就係、是。如果真係有狀況嘅話，點樣去偵測呢？而點樣去即係杜絕呢個傳播嘅可能性呢？咁嗱，依家就講句唔好聽嘅，千夫所指啦，就係、是、總之呢個係一個源頭嚟嘅。咁但係我聽咗咁耐咧，我又聽唔到好多嘅資料咧，就是、其實之前真係喺個流程度，政府係。把咗啲咩关咧？咁或者喺个业界又把咗咩关咧？ 其实如果话政府把咗咩关咧，嗱，政府就开头嘅时候就基本上就话人哋系误解啦，咁就话嚟到香港就系换班嘅船员啦，佢哋系会接受医学观察嘅或者医学监察嘅。咁嗱，但系个问题咧就系、是，其实成件事咧，我谂我哋一阵都会同專家許樹昌傾一傾啦，我都記得就係喺呢個節目裏面咧，許樹昌好早嘅時候咧已經指出一件大家忽略咗嘅事嚟嘅，成個社會都忽略咗，就係、是、6月30號嘅時候咧，政府出過一篇稿咧，就話咧有九個喺香港換班上船嘅外籍船員咧，去到寧波嘅時候咧就被發現檢測係陽性嘅，咁嗱呢九個人咧喺香港係完全漏曬網嘅，咁你又可以想象啦，咁。如果佢哋漏網嘅話，即係大把人係漏網啦。咁佢哋咧，所謂醫學觀察咧，大家知道啦，就係叫你自己量度下體温啦，叫你自己唔好周圍走啦。 咁其實係自己報告嘅啫，嚇有冇報告啦，或者有冇檢測咧？其實係冇嘅。 嗱，講真咧，即係就算有報告有檢測，即係我成日有個疑問就係、是，其實睇咗咁耐咧，都成日都話好多隱性傳播者，甚至真係有啊深喉唾液檢測都好咧，其實嗰個出嚟嗰個結果，有多時又有唔穩定性咁。咁依度係咪可以真係加強咧？咁加強嘅時候，對個業界或者對香港整體嘅運作嚟講，有咩影響咧？咁我哋都要真係討論一下 嘅。係嗱，咁啊，政府咧嗱，即係之前咧，佢就話呢個係誤解嚟嘅。咁啊，後尾都承認，即係基本上都係承認有漏洞啦。因為政策就快改啦，嗱，宣布咗嘅啦。不過咧，都要喺星期三先生效嘅，就包括咧就係冇喺香港裝卸貨物嘅貨船船員咧，係暫停所有換班安排嘅，即係唔可以無端端你嚟香港就為咗換班嘅。你睇翻轉頭咧，就睇翻其實幾奇怪嘅就係、是、原來之前由六月開始咧，係只只船係嚟得換班嘅嚇，然之後啲船員就喺香港嘅機場嗰度行，你去上船嘅時候咧，喺碼頭啊，喺啲公共交通工具嗰度咧行嚟行去嘅，係基本上係冇染歸籠，冇染雞籠嚟嘅。咁另外咧就係、是、如果真係嚟換班嘅船員咧，都必須係留喺船上嘅，直到獲得安排咧就去機場登機，即係船公司要直接負責佢哋嘅交通安排嘅。咁另外嚟香港嘅船員就要之前咧48小時之內做一啲病毒檢測嘅。不如咁我哋問一問喺電話裏面嘅政府專家顧問、中文大學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許樹昌你好啊！ 你好， 你好，我都記得啊，同許樹昌咧，大概兩星期前傾嘅時候咧，許樹昌都一路喺度提緊大家，喂，有啲船員係漏曬網嘅。嗱，咁而家政府就話啦，係會有一啲新嘅檢疫安排啦，對於船員啊，你覺得呢啲政策咧，係咪已經足夠堵塞到個漏洞？ 佢個政策就肯定係嚴緊咗啦。咁如果你冇貨落嘅，就唔準嚟。咁同埋咧，就係佢係要佢哋機場到咗咧，就係直接上船啦。係啦，咁變咗中間就佢有專車送佢，就唔好出社區搭公共交通啦。咁咯。咁唯一我擔心咧，就係如果萬一個飛機到咗，但係有個船有啲咩嘅阻滯，未到香港，咁佢可能要停兩三晚嘅。咁呢個就要小心啦。咁佢真係要係喺酒店嗰度就做一個檢疫，就唔好四圍去啦。 咁但係 留多個樣本。 我又唔知道會唔會咧，因為咁多船員喺度出出入入咧，啲船公司啊，係咪能夠保證到真係有一啲車啊船啊，直接將佢送去隻船上面咧？因為之前都講係要即係未必係直接啦，但係之前嘅所謂檢疫嘅措施咧，呢啲船員都應該係要經船公司安排咧，係有自己嘅交通嘅，結果係冇做到噶嘛。 系咁，之前就系松散啲啦，好明显，啲传媒都影到佢哋嘅，系出去食烟啊嘛。 呢两日都仲影到啊，系啊。 但系当政府公布咗啲加紧咗嘅措施，咁佢我相信嗰啲船公司佢遵守嘅机会高好多啦。因为而家都讲到明，你系要咁做，如果都唔做嘅话，就唔俾嗰个船再喺度嘅，即系换更啊咁样。 但许树昌头先你提到咧，就系、是、你都担心、可能佢落咗机之后去船嘅时候，个船可能有一啲运作上面嘅延误，咁佢可能要留喺香港咧，即系一天又好，两天又好。其实你都知道一个咁嘅问题咧，就会唔会即系我哋仲有空间有一啲专用嘅所谓。檢測隔離的位置俾依類咁嘅操作用咧，有冇討論過呢？ 其實就而家我哋嗰啲設施都盡量係俾本地嗰啲緊密接觸者去做一個檢疫噶嘛。你再要預啲設施俾啲船員就好難噶啦。咁通常嚟講就係個船公司幫佢哋訂咗嗰啲酒店咯。咁如果真係有需要要停嘅話咧，咁其實佢理論上佢而家就係佢出發前咧。48小時喺當地應該做咗個測試係陰性先可以上飛機。咁到咗香港，如果萬一真係個船有阻滯，佢要再留咧，咁就應該喺香港再做多次咯。咁咪會穩陣啲咯。但係香港就唔會政府提供啲場地俾佢啊。譬如你進陽村嗰啲，你真係俾嗰啲緊密接觸者嗰啲，因為你一個確診個案係有好大量嘅緊密接觸者噶嘛。咁你係唔應該將佢同嗰啲船員係撈埋一齊。 咁即係其實呢個流程只能夠減少佢哋同個社區接觸嗰個機會嘅啫。但係現實嚟講，如果真正即係出現嘅情況底下，現有我哋嘅設施其實都唔足夠，即係容納佢哋咧，佢哋都係要去翻 其實市區裡面的某一些，即係無論酒店又好或者點都一啲嘅設施，咁中間個過程嚟講，其實係咪都唔理想咧？ 咁佢盡可能就真係安排佢嗰班機到咗，即係可以直接係有特別嘅交通係載佢乘客上船咯，就唔好話再俾佢出到社區啊咁樣。咁如果佢真係嗰個船公司安排得好咧，咁呢個漏洞都唔係太大問題。就最驚萬一佢機件或者咩問題，個船未嚟到，但係佢已經到咗香港飛機到咗，咁佢真係要安排喺酒店嘅形式咧，咁你就真係可能要考慮俾個電子手帶佢啊，又或者佢到咗步都要同佢留多個樣本咁啊，穩陣啲啦。 咁另外你對於即係佢哋上船之前嚇，佢哋出發地嘅發出嘅48小時之內發出嘅一啲嘅即係檢測嘅證明，你自己有冇信心嘅？ 這個就很難說的，因為每個地方的水準都不同，衛生署原則上是要它符合有一個標準的，但是就我想個別國家就可能都有些參差的始終、所以都是穩陣一點，如果萬一它真的要在香港停兩三晚的話，我就會建議到了香港都要跟它做一次，還有不要讓它自由出入社區。 其實現在政府那個豁免檢疫人士那張清單的種類，那個清單真的十幾二十項的， 你自己看到還有些什麼這些豁免的檢疫的人士 是一個疫情之中的漏洞？ 其實最大問題都是海員和機組人員和貨機機師而已。7月8日政府開始幫他們做回測試，到現在已經超過50例是陽性的了。呢啲以往係唔會知嘅，因為你以往冇做。咁而家一做，起碼超過咗50例。咁另外就係嗰啲公務、商務嗰啲人士啦。咁呢個位數就暫時就唔多啦，因為而家有疫情。但係即係呢班人都係可以唔少數目嘅。 嗱，咁而家政府咧就開始喺社區裏面咧，就為一啲譬如慈雲山附近嘅一啲居民咧，都會做一啲檢測啦。你覺得而家呢個策略咧，即係個進度如何咧？係咪點樣做先至係最好咧？ 嗱，慈雲山都算係一個高危嘅爆發區啦。咁喺嗰區幫嗰啲居民做呢個測試咧，都係應該嘅，因為佢係比較高危組別啦，算係。咁政府亦都係今日開始喺22個指定嗰啲門診係可以唔睇醫生都可以同佢留樣本啊嘛。咁呢個都方便咗啲市民咧，就係如果譬如佢有好輕微症狀嘅，又或者佢係個住個地方係有人有確診嘅，佢擔心嘅，咁咪可以快啲即係提供個機會俾佢即係做一個測試咯。 但係呢個係咪即係某個角度嚟睇係即係讓市民自己放心咧？而對於實際控制個疫情嘅傳播有幾大幫助啦？因為點解咁問咧？我哋又成日聽到有好多隱性嘅即係帶菌者咁樣，咁亦都有好多咧，其實因為冇乜症狀嘅，咁佢可能佢自己都唔知噶嘛，係嘛？咁喺咁嘅情況底下，一個自愿性嘅免費嘅檢測，啲人未必去做嘅喎。 都唔係㗎，其實你睇到今朝已經一個鐘已經排曬籌啦，差唔多啲樽用曬。其實啲市民係好踴躍嘅，而家呢個時候，因為個疫情咁嚴峻，咁反而咧喺社區咧就事實上係有啲似乎係啲冇乜症狀嘅人，但係好多時候你問翻佢咧，其實有啲咳㗎，不過佢好輕微，佢唔睇醫生。咁你而家你有一個機會就係佢唔使睇醫生之下都可以留到樣本。咁我哋都係希望透過呢個方法咧。是可以快啲揾到究竟社區有邊啲人係帶緊病毒，佢係唔知嘅，早啲將佢哋隔離翻，咁可以早啲提供治療，亦都係避免嗰個病毒喺社區嗰度持續擴散。 但係由今日起計咧，即係我理解就係政府就未來兩個星期咧就會同 市政村同埋附近居民啦 去做啦。兩個禮拜其實個變化已經好大好大嘅咯。又點樣去即係依家其實過往嗰六日即係好多時都即係三位數字啦咁樣，咁依樣嘢有冇辦法加速咧？你自己會唔會有一啲嘅特別嘅睇法，或者覺得可以即係更有效去控制嗰、那個即係疫情咧？ 咁佢而家都提供咗22个指定门诊係可以留到样本啦，咁呢个都唔係少数目嚟嘅。咁、其实近期嗰啲疫症爆发呢，好多时都係同以往已经形成咗嘅群组陆续扩大有关。譬如我哋今朝巡房都睇到好多发病日期係15至20号啊嗰啲，咁係以往嗰啲佢即係感染咗又或者係緊密接觸者嚟嘅，佢突然間 check 到係陽性咁樣嘅嘛。咁但而家呢個喺呢個指定門診同佢哋驗咧，就係、反而係喺社區可能症狀好輕微呢班人，佢又冇乜有因話特別要去睇醫生，要俾錢嘅嘛。咁你而家提供咗個方法就係幫佢揾呢班人出嚟咯。咁即係個原意都係盡量減低嗰個病毒喺社區持續爆發。 係嗱，覺得政府今日公布嗰個最新嘅啲抗疫嘅措施咧，你點睇啊？ 咁佢唔做堂食都係適當嘅，因為始終就算你一台四位咧，大家除低口罩就難免一路食一路傾下偈。咁呢個都係提供咗個機會係噴好多即係飛沫出嚟嘅。咁所以唔做堂食係 OK。咁室外都要戴口罩啦，同埋個限聚令係兩位啦。咁而家34度，咁就焗住你喺屋企休息啦，就唔好出咁多街。咁呢個都我諗都發揮到就係即係防止啲人仲係出街係即係聚集，或者係企埋一齊煲煙啊，都係危險嘅。 我想问一下你是即政府的专家顾问，其实政府在这些决策的时候有没有问过你们的？ 我最近那些就没，我们没，可能7月11开完会到现在都没有开。不过我有跟陈肇子局长有时有通电话，那就即都有比下意见。 是好，唔该晒你许树昌。 多谢你。 许树昌是政府专家顾问，亦都是中文大学呼吸系统科的讲座教授。咁嗱，見到嘅就係即係許樹昌就認為即係而家嘅措施咧都合理嘅，都係其實大家都要做嘅。咁啊，成個措施仲有一個即係大家會關心嘅咧，就係政府嘅即係醫院咧已經差唔多咧，好多病房都已經滿嘅啦。咁好多人咧，就算確診陽性都要等一段時間啊，點算咧？一陣翻嚟再傾。 而綁架嘅影片被要求支付200万澳元贖金。这名父亲之后报案，警方其后发现女事主的女儿安全身处酒店。警方说这类案件数目有上升趋势，指骗徒是离岸作业，增加了调查难度。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酷热天气，本港下午各区气温上升到33度或者以上。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明日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仍然酷热，随后几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隧道情况先啦。现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方向咧，仲系非常多车嘅，龙尾分别去到和富中心同埋太古城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添美道，西行过海龙尾去到世贸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就净系公主道比较繁忙，龙尾康庄道桥面噶。狮子山隧道而家九龙去沙田方向比较多车嘅，之前咧就管道里边嘅慢线咧曾经有坏车阻路，现时狮子山隧道去沙田，咁啊窝打路道个龙尾就去到罗福道，龙翔道个龙尾喺虎山道附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咁啊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其实而家观塘绕道东行嘅将军澳方向咧都好多车噶，咁由丽港城一路去到九龙货仓段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咁啊九龙区其他路面情况都系观塘嗰边，观塘嘅开源道去码头方向近红桃道至到观塘道咧亦都系多车。新界啦，而家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至到美林村段亦都系多车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就丁九段比较多车，咁丁九桥去屯门咧，龙尾又去到金竹角，因为多车个关系啊。而家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咧，要实施间歇性通车。咁啊，顺带提下大家啦，咁啊，屯门嘅黄珠路咧喺凌晨嘅时间会有工程嘅。 在凌晨12:30去到清晨的6:00，黄珠路西行线去龙富路方向近住友爱体育馆至到龙日楼一段会临时封闭。咁仲有就係这个海王路啊，海王路通往黄珠路西行线嘅支路呢都有封路措施。凌晨时分屯门嘅黄珠路呢会有工程㗎。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洪水桥新路隔音屏去元朗，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你登记咗10,000元现金发放计划未啊？年满18岁嘅香港永久性居民，如果仲未登记，可以经银行做电子登记，透过个人户口直接过数，方便快捷。你亦可以用书面表格登记，经香港邮政登记攞支票都得。登记期至2021年年底，快啲上 cashpayout.gov.hk 睇下啦。 精灵一点，抗疫加油站。 外新冠肺炎的康复者，全靠医护人员的悉心照顾，我才可以这么快这么康复。现在疫情这么严峻，全靠你们默默地守护着香港，所以请你们加油。 香港电台第一台，与香港人同心抗疫。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林小鲁。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今日评论员是林小鲁，我哋转一转同样的话题啦，一样系同疫症有关，就是关于而家。不幸染疫的话要入院医病的话都不是能够即时入到院。现在医管局话就有100多人是等緊是安排入院的。而等候的时间呢，医管局就话应该是一日两日咁啦，咁亦都有见到有听闻有一啲嘅个案呢是可能要等成3日啦，咁甚至呢就是都好担心啦，因为个住所比较挤迫嘅时候呢，都好担心会喺家居等候嘅时候会将个疫症传埋俾屋企人嘅。咁而家政府喺医管局里面呢，而家嘅负压病床同负压病房嘅使用率呢分别係79%同埋83%。咁根据佢哋嘅讲法呢，其实呢个数字代表已经爆满㗎啦。因为呢病床的流转，有阵时要空出啲病房，要清洁都要时间，咁所以咧，即系而家嘅情况咧，都系已经开始即系步入呢个即系危急嘅边缘。 其实公家嘅资源系咁多就咁多啦，因为都唔系净系病房咁简单，人手都好紧张啦，大家理解。咁但系出现嘅问题就系、是，喂，我真系有病，而香港嗰个居住环境又真系比外国逼仄好多咁，咁两者。都有矛盾的，但是现在其实真的去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一方面是不是说，我一怕有少少症状我就立刻要入院呢，中间怎么处理，一般人来说他真的不知道，他怕那我就最好入院先，为家人负责，为街坊负责。但现时那个整个流程的处理是不是也都可以真的等一般負責任的市民，我真的知道在什麼情況底下，我喂留家啦，穩陣啲嘅，仲係即係亦都唔需要濫用咗嗰個咁迫切嘅或者咁緊張嘅一啲嘅公共資源咧，咁樣咁我哋可能都真係又要揾相關嘅人士。 係啦，即係你睇到，譬如喺英國咁啦，大部分人咧都係即係留喺屋企。係，即係如果你輕症嘅話，唔係話即係嚴重到即係氣促嘅時候咧，佢都建議你唔好入醫院嘅。咁但係當然英國嘅制度完全唔同嘅，就係有人會即係一路打電話去監察住病患者嘅情況啦。咁另外唔同嘅就係英國 點都好，佢嘅居住環境就好過香港好多啦。分分鐘即係大家可能喺屋企都有一個可以隔離嘅環境，而香港就完全係另一回事啦。嗱，喺電話裏邊咧就有北區區議會主席羅廷德嘅，羅廷德你好啊。 你好，主持你好，各位观众好。 尹罗廷德咧，就系因为咧，你都手头上有街坊咧，都系确诊咗之后，等咗好长时间，都要用一啲自己嘅方法先入到医院，话系点啊？情况系 啦，或者我讲一讲啦，嗰个情况，佢个确诊个案编号咧就系2357嘅嗰个确诊个案，就喺北区永宁村嘅，咁亦即系我自己皇后山嘅选区。咁佢其实咧就系27月25日，咁啊卫生署嗰个新闻公告即系讲话佢系24号确诊嘅，咁我哋24号晚就知道咗呢个确诊消息啦，咁25号咁啊同一般区议员一样，都系会去问卫生署佢嘅行踪啊，见过啲咩人啊，去过啲咩地方，咁咧咁朝早咧一路都喺度揾紧呢啲资料啦，点知去到中午咧，咁个确诊者本人咧就致电咗联络咗我。咁发现咗呢，原来佢仍然喺屋企，即係佢確診咗但仍然喺屋企。而佢嘅情况呢，就首先佢係7月22号卫生署呢就打电话通知佢確診。咁但係当时呢就叫佢留屋企啦。咁换言之，即係中间有3日嘅时间呢，佢係喺屋企，係未获任何送院嘅安排嘅。咁而呢3日发生咗咩事呢？咁佢首先佢屋企有两个小朋友啦，一个8岁一个10岁。咁有丈夫啦，咁亦都有个外佣。咁亦都有兩隻狗仔。咁喺7月22號至到我聯絡到佢7月25號嘅呢3日之間呢，咁佢仔仔係有發燒嘅狀況。咁而佢丈夫呢就因為要照顧佢哋啦，所以有出入過嗰個社區，去過超市啦，去過街市啦，亦都去過連鎖餐廳啦。咁換言之，佢作為一個緊密接觸者，咁佢出入過社區。咁样嘅情况，咁於是乎25号，咁我一知道咗好震惊啦，咁我第一时间就首先揾咗卫生署，咁但係联络咗一段时间，咁佢哋都冇回电，咁於是乎呢我就直接问咗北区医院，咁因为我哋都有同北区医院都有啲联络，咁然后知道咗呢，其实北区医院呢係有足够嘅负压病房同埋床位係应付到嘅，咁於是乎咁我就叫个确诊者，喂，你唔好等卫生署啦，你直接自己 call 3条狗入去北區醫院啦，咁就係以一種咁樣嘅方式，而最後係入咗院治理。咁然後佢兩個小朋友因為有發燒症狀啊嘛，咁隨後都 call 另一架白車，咁啊都係送咗北區醫院。係啦，咁而喺25号當日啦，咁佢丈夫咁啊同佢兩個仔仔都做咗個核酸檢測，咁佢丈夫就喺北區醫院留醫啦，咁佢兩個仔仔就。都好混亂嘅，因為北區醫院係冇兒科嘅。輾轉之下又去拿打掃啦，最後去咗威爾斯。咁而今日咧，啱啱晏晝最新收到嘅消息咧，就係佢兩個仔仔係確咗診，但個丈夫咧，琴日個檢測結果就陰性嘅。 係啦，咁喺佢哋居住嘅單位，你知唔知道？即係佢哋有冇可能喺自己住緊嘅地方有一定嘅，即係可以隔離到自己同其他屋企人接觸咧？ 嗱，我相信喺嗰個村屋度，咁一定就係共用廁所啦。咁係即係亦都共用個客廳啦。咁我因為詳細嗰啲佢哋屋企生活狀況又好方便問，咁但係就可以肯定一點就係佢仔仔嘅發燒症狀係喺佢媽媽獲確認係確診嘅之後先至發生嘅。咁換言之，我係會將呢個個責任係歸咎喺衛生署。即系你虽然你系同个确诊者讲你系可能要等候啊，迟啲送去医院，咁但系你其实就任何交代都冇嘅，即系譬如你冇揾过民政嘅同事啊，或者社署嘅同事帮手，即系可能佢生活有啲咩所需咧，佢会唔会需要去掉垃圾咧？好简单嘅，可能要攞个垃圾出去垃圾站，咁或者系可能要去超市买餸买饭。咁呢啲好簡單嘅一啲生活支援，咁但係喺衛生署嘅嗰個現行嘅人手機制之下，係冇做呢樣嘢。而佢冇做呢樣嘢嘅時候呢，係好可能個確診者係會自己，即係可以個機制係容許個確診者自己本身，其實係可以出到去買嘢啊，或者出到去繼續喺個社區度走嚟走去。咁我覺得呢個就係衛生防護中心一個好大嘅漏洞，因為你前面做幾多防疫措施。咁但係你喺處理個源頭嘅時候係咁草率嘅時候呢，咁 根本就唔係防緊疫。 罗廷德，你帮呢个家庭去接触卫生署嘅时候咧，头先你提嘅问题，你有冇直接问过卫生署就？喂，嗱，依家就算你冇医院系咪有房或者轮候紧嘅时候，喺家居嘅情况底下，佢因为已经确咗诊啦，有冇一套嘅指引？你问过佢，因为佢一路都答唔到你咧。 嗱，首先依家嗰个我哋揾同卫生署嘅联络，其实好迂回嘅。咁第一就係呢個咁緊急嘅狀況嘅個案呢，即係其實我都係要托，可能要托 DO 啊，再去到民政處長啊，咁可能先至揾到衛生署嘅人走去聯絡我。咁但係好多時候呢，佢哋衛生署嘅聯絡呢只係下達一個嘅訊息，即係譬如問我攞確診者屋企人嘅電話啊，跟住就收咗錢，跟住然後第二個又打嚟，佢兩隻狗仔幾大啊，係大狗定細狗啊，即系佢工人姐姐仲喺屋企啊！ 佢唔会自己问嘅咩？要经你问。 每次都系一个好单一嘅信息嘅，而且即系我提嘅意见啊，嗰样嘢系上传唔到落去。即系换言之，即系卫生署打嚟同我沟通嗰个咧，即系其实系话唔到事嘅。 嗯， 但系喺几天里面，其实你理解卫生署有冇直接接触过个患者？ 系直接，你话电话联络 系啊，电话联络即系有冇一个过程吓？ 有嘅，咁但系咪就系一路叫佢等咯？咁但系你作为个确诊者，佢根本即系佢哋其实逆地而处啦。如果我哋系个确诊者啊，卫生署又叫我哋等，咁然后譬如啲新闻就卖到哇，医护爆煲啊，即系医疗系统不胜负荷啊，咁你变咗，跟住又有啲可能之前话去冲去医院嘅，咁又俾人拒绝去三门北区医院，即系四月嘅时候试过一次啊。即其實係好無助啊，成個。 喂，但 係 你點？ 因為我衝過去，可能又俾人話我周圍走批走。咁所以去到最後係咁啱，佢又用 Facebook 即係聯絡到當區議員嘅我，然後我有直線聯絡到北區醫院，知道其實係有足夠嘅病房同埋病床。 你點樣理解就係、是？你話你自己聯絡就有病床，但係衛生署一路又冇通知到呢位患者嘅屋企，成間屋企都唔知嘅。咁其實係。你自己点睇呢回事呢？系咪即系话喺卫生署嗰安排好大问题？ 编制其实好大问题啦。我谂其实由七号开始有咁多源头不明嘅个案，其实佢成个嘅人手编制就好应该系要，即系可能个 scale 要崩大一倍啦。咁但系显然佢系冇咁做嘅。咁据我理解，佢即系最近就开始做呢样嘢，即系可能去民政啊、社署啊，即系再招多添人，其实去做呢个咁嘅跟进个案。咁但係其實我哋睇返嗰個確診個案飆升啦，你即係一日大概百零宗，其實只要你有一個嘅民政嘅同事，咁你可能一個已經可以照顧到20個個案啦。你每日打電話過去，即係雖然你哋喺屋企等緊去醫院嘅，咁譬如就好簡單啊，你精神狀況點啊？依家即係有冇啲咩生活支援需要啊？使唔使我過嚟買餸俾你啊？其實好簡單嘅呢啲咁嘅聯繫工作，咁但係衛生署係冇做到。咁變相就喺個源頭嘅處理度，就係一個咁草率嘅狀況，即係咁嘅接觸者係可以隨意喺送去隔離中心之前，可以隨意喺個社區度都係走動。咁呢個就其實係個行政嘅失當啊嘛。咁而佢兒子嘅發燒，亦都係就係因為佢同確診者同住喺同一間屋啊嘛。 明白。好。 係啦。 好。啊，羅亮，你。嗱，依個係一個好具體嘅個案啦，即係你自己喺個區裏面嘅接觸嘅情況底下，你會唔會話聽到有一啲即係居民當區嘅居民啊、街坊啊，會有咁嘅擔憂嘅類同嘅情況？不過冇好似依個個案咁樣係經由你去處理，而佢要面對類同嘅問題呢？ 其實今日呢，據我即係可能我有啲報道都因為我都公開做講呢啲咁嘅情況啦，咁有啲媒體都報道，咁今日其實都有一個屯門嘅個案有接觸過我嘅，咁我都將佢轉介咗俾啲屯門嗰邊啲區議員處理。咁而據我了解，就沙田其實都有個類似嘅個案啊嘛。咁只不過係講緊嗰個延遲個案嘅，我好相信呢，其實呢一個係講緊即係你啱講個問題，就係醫院點解負壓病房足夠，咁但係衛生署係冇辦法編配呢。咁我相信佢哋上面嗰度呢，其實係啲資料根本係處理唔到，即係落決定嘅人太少，可以落到決定嘅人太少。佢有時候佢未必可能送去北區醫院，佢可能送去威爾斯，可能送去成個新界東嘅醫院聯。 明白。 咁但係落決定嘅人就係集中喺一部分嘅人，我好深信。 咁而呢班人係好多都係延遲啊咁樣。咁其實依家就好靠啲居民嘅自律嘅，純粹就係佢確診咗，佢自己有冇一個咁樣足夠嘅智慧， 明白 知道啊？其實我作為咁嘅接觸者，唔應該咁樣出去嘅，我會叫啲親朋戚友幫襯。 好啊，好，唔該曬你，羅廷德，唔該曬。羅廷德係北區區議會主席啊，剛才講咗一個好具體嘅例子，就係、是有一個家庭咧確診咗係三日之後咧，都冇被安排去公立醫院，而最後佢係自己打999咧，係 call 白車咧，就又有位入咗去又有位。好啦，電話裏邊咧有香港急症醫學會會長温光安嘅，温光安你好啊。 系你好， 系我知道政府或者系医管局一路都唔鼓励咧，即系市民就自己叫白车或者去急症室话我要入院咁啦。嗱，呢几日嘅运作你见到啲咩情况？ 随住个疫情第三波严重咗咧，的而且确咧系见到多咗市民系担心自己染咗新冠肺炎啦，嚟急症室求医啦。亦都会见到有市民系佢哋可能。曾經有一個同確診者有個密切接觸，或者係真係我哋嘅頭先主持人提及嘅一啲已經確診咗，但係佢哋被衞生服務中心就勸喻係喺屋企就等候醫管局嘅隔離病床嘅床位分配咁樣。咁我哋都見到有咁嘅個案嘅。 咁、譬如你作為即係喺急症室嘅醫生啦，有咩说话同啲市民讲咧？有啲人就觉得，哎，我真系等唔到咯，我真系要嚟啦。但系嚟到嘅时候，你哋又可以点做嘅？ 嗱，首先咧，我都要解释个流程啊。其实，确诊者咧，佢哋会喺屋企啦，就等候卫生服务中心嘅安排，医管局嘅隔离病床床位啦。咁大家都知道，其实现时医管局无论一线、二线个床位嘅供应都系好紧张。所以医管局其实都尽咗佢哋嘅努力，就开咗一啲病床去协助，譬如话你愿望度假村或者系亚博馆嗰边。咁但系咧，始终你见到每日嘅确诊人数过百啦，咁其实都系见到个流转系会有困难喺度啊。咁其实咧，我哋喺急症室咧，我哋都希望奉劝各位市民咧，其实医管局佢哋咧系有佢哋嘅一啲准则咧去决定病人入院嘅先后次序嘅。始终喺床位咁紧住嘅情况之下咧，尤其是各位睇到最近呢几日过身嘅病人咧，都系一啲相对年纪大嘅病人，咁佢哋系会有一个制度系去睇究竟边啲病人系需要先入院啦。咁如果系即系所谓冲关啦，嚟咗急症室啦，嗰、那个影响在于第一就打乱咗医管局佢分配床位嗰个部署。因为始终我哋知道个病人如果离开咗隔离病房咧，我哋都需要一啲时间咧去清洗或者系做一个消毒噶，彻底消毒下个病房。咁嗰度咧系需要时间嘅吓。咁如果系一啲即系突如其来确诊者嚟咗急症室嘅话咧，会打断部署，兼且咧系会影响到一啲真系病情比较严重嘅患者佢哋入院嘅机会噶。 咁如果有人真係冲呢，真係嚟咗啦，我確診嘅，我阳性嘅，我而家要入院，咁你哋会点做？ 我哋当然係睇佢嗰个医疗状况啦。始终我哋都讲急症室係处理急症行先嘅。咁所以如果个病人呢佢个状况係差嘅话呢，我哋都係会盡快同卫生服务中心嘅联络主任嗰度呢做一个協調。就盡快咧將個病人咧係收入院咁樣。咁如果有時係個本院即係自己間醫院冇床位，就可能需要做一個跨區嘅入院嘅步驟。但呢樣嘢都係同衞生服務中心中間有個協調喺度。咁如果係病徵比較輕微嘅，當然我哋都會同衞生服務中心傾一傾，睇下個安排究竟係叫佢喺急症室等床位啊，定還是叫佢都係可能要先翻屋企等待。 温哥安，我从个急症的安排来讲，我即系完全明白啊。但系从市民，即系譬如刚才一个个案咁，妈妈确诊咗啦，咁但系因为一路都安排唔到住房咁然后跟住咧留咗屋企咧，两个细路仔又感染埋，咁但系丈夫咧好彩，暂时就系检查阴性咁嗱。依、这个咁嘅情况，资源紧绝当然系一个讲法啦。咁，但系 現實環境嚟講，喺個社區度或者係對於個別嘅人士或者家庭都好咧，係會引發更加多嘅即係病例噶嘛嚇。嗯，即係從嗰個資源嘅調配角度嚟講，係咪即係你嘅角度係咪現有已經係做到最好，因為有啲位置其實係可以安排得更加順利，去減少咗喺個社區裏面依啲咁嘅問題出現，因為最終嚟講都係一個社會嘅大問題嚟噶嘛。 嗯， 係理解，其實係真係個床位係緊絀嘅情況之下咧，就真係資源緊絀係需要係。大家是配合和要啲忍耐，因为大家首先知道现在每日100宗，其实最重要呢都是大家在尽量就不要再聚集啊，要保持卫生啊，咁样不要再俾个疫情再发展下去，这个呢始终都是第一步嚟嘅。如果大家不遵守指示规矩的话呢，其实佢幾多床位都唔夠。 剛才我哋講嗰個例子咧，即係北區嗰個例子咧，佢就係衞生防護中心未叫佢入院啦，一路冇通知佢啦，三日啦已經。咁但係佢自己去急症室話要入院，又入咗，又有床位嘅喎。你點睇呢個情況？ 如果個病人嚟到急症室咧，我哋係會睇翻個病人嗰、那個即係醫療嘅狀況。始終我冇佢哋嘅資料啦，可能。佢哋當其時其實可能，譬如話假設啊，照個 X 光，結果肺部都係已經花咗啊，咁樣即係啲比較仲嚴重嘅，咁當然係要立刻處理啦嚇。咁、但係如果症狀相對輕微嘅，都請大家係真係遵守啦嚇。咁、就可以，如果係需要睇醫生，就打俾衞生服務中心做個協調先。如果係真係遇上一突發嘅危急嘅情況，咁當然永遠都係可能最快嘅方法就真係打999。但係咧都希望係真係。呢樣係即係係好突發嘅情況之下先，因為始終病人如果係唔通知嘅情況之下去咗急症室嘅話，其實咧係對於急症室其他嘅使用者啊，或者醫護人員啊，甚至救護員咧，都潛在都會有一個即係傳染嘅風險。咁、就希望大家都明白。 我想最後一個問題啦，即、就、係、是、有好多人啦就話而家香港嘅即係醫療系統都告急啦，係咪要喺內地咧揾一啲醫護人員嚟幫手啊？你點睇？ 我眼見個觀察咧，最大嘅個問題係在於個設施嗰度，而家暫時包括負壓病房啊咁樣。咁反而人手嗰度，以我觀察咧，就暫時未係去到一個好嚴重話需要其他地方幫手嘅地方。始終如果醫管局咧，佢哋亦都會調配其他科嘅醫護人員咧落嚟急症室協助，所以喺急症室角度，暫時我眼見個人手調配就未係有好大影響嘅。 好，唔该晒你，温光安系，温光安系香港急症医学会嘅会长啊。咁啦，而家病床唔够咧，已经喺鲤鱼门嘅度假中心嗰度咧就开咗一啲病床啦。咁系处理一啲轻症嘅人嘅。咁而家类似嘅一啲病床咧，即系一路咧，即系一路应该都会陆续有增加嘅。不过似乎系追唔上而家疫症嘅速度啊。我哋一阵翻嚟继续倾，我哋听一节新闻先。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4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42宗属于本地感染，两个数字都创单日新高。另外再多两人不治，都是住在慈云山的长者，累计20名患者离世。上水屠房再多两人确诊，另外有两至三人初步确诊，屠房会进行大清洗。屯門富林酒家、游船河和青衣南消防局的群组分别各多一人确诊。医管局说，截至今日中午12点，有超过100名确诊人士等候入院，提醒仍在家中的确诊人士要戴口罩、勤洗手和家人分开不同时间吃饭，他们的家人属于密切接触者，亦需要接受检疫。政府宣布进一步收紧防疫措施，食肆全日禁止堂食，室内室外的公众地方都要戴口罩，限聚令收紧至两人，体育处所和泳池需暂时关闭，新措施星期三凌晨生效，为期七日。 食物及衛生局說，戴口罩規例不適用於未滿兩歲人士，如果有合理辯解，亦不受規例所限，包括飲食、食藥、因身體或精神上殘疾而不能戴口罩等。另外，吸煙不在豁免範圍內，呼籲市民趁機會戒煙。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說，不採用禁足令或者居家令，是由於知識體大和難度高，要小心謹慎。政府進一步收緊防疫措施，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形容，政府措施已經落重藥，而且具深針對性。但本港本月初出現群組個案，政府以擠牙膏方式收緊措施，若能夠更早落實室內和室外公眾地方強制戴口罩，成效會更好。至於收緊限聚令到兩人，他認為作用未必明顯，個別家庭聚會同樣可以傳播病毒。他建議市民社交戒嚴，減少外出，才能夠徹底舒緩疫情。他又關注部分濕街市室內空氣不太流通，部門和管理公司需確保市民進入前已經正確戴好口罩，做好手部衛生，減少街市群組傳播風險。屯門青山公路青山灣的建築地盤中午12點半後發生火警，半個鐘頭後升為三級，消防員下午約5點將火完全救熄，火警中沒有人受傷。消防動用三條喉和六隊煙霧隊灌救，期間約150人自行疏散到安全地方。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但有一兩陣驟雨，最低氣溫約28度，明日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溫約33度，新界會再高兩三度。吹輕微至到和緩偏南風，展望星期三仍然酷熱，隨後幾日驟雨逐漸增多同有雷暴。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時氣溫31度，相對濕度75%。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过咗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车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接近柯达大厦。西隧的九龙入口啦，窝打老道的龙尾就在界限街，龙翔道西行上去西隧龙尾在黄大仙中心，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丽晶花园，应该是大老山隧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在丽晶花园，而将军澳隧道回去将军澳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在观塘绕道过了九龙面粉厂。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嗰段多车噶。新界方面，屯门公路翻去屯门啦，深井段嘅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啦。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嘅间封措施已经取消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道路安全协会提醒你，揸车的时候想用手提电话，最好就将车停定在安全的地方，又或者要求同车的乘客带路。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投资有心法， 炒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很多时候我们错失的机会就是本来赚钱跟着不走，因为你认为赚不够，跟着它跌回你就更加不沽了，因为、我本来赚四毫子我都嫌不够的，现在赚两毫子不行、这些我们俗语叫什么，懒卖猪嘛。 香港电台第一台投资新世代， 有我黄伟杰， 有我关卓照， 你问我答。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好翻工翻行，仲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欧嘉伦，评论员：林小鲁。 新聞回來繼續自由風自由風，林小羅，我們剛才就跟一位醫生談過，跟一位區議員談過，他們的港島的情況就是就令我想起一件事，就是其實之前那一波大家應該是一個預警，我會以為在這一兩個月比較兩三個月都比較平靜的時候，是不是政府應該一早已經準備好了下一波疫情來的時候應該不會那麼踢腳呢？但是即睇翻呢个礼拜咧，就似乎真系好似未准备过咁嘅，好似有好多嘢咧，好似都系停留喺二三月嗰阵时嗰一种嘅模式去做咧，咁自然一日增加百几宗就自然做唔切啦。 嗱，其实即系上星期我都叫做提过，就系其实政府有冇一啲嘅唔同嘅方案。或者不同的狀況出現的情況底下，一些嘅應變嘅計劃咧，嗱咁好明顯就係、是、其實個醫療設施唔足夠，甚至人手唔足夠，呢、這個已經係好清楚，一路即係政府自己都咁講。而當疫情如過去嗰個星期咁樣爆發嘅情況底下，亦都有一啲個案咧就係出現咗啦，就是、被迫咧係家居隔離啦，就算佢確診咗嗱。我唔覺得呢啲嘅情況咧係會突然間消失嘅，只會係越嚟越多。咁究竟成個系統裏面，好啦，我哋除咗話俾人聽耐心等待之外，咁真係有恐慌噶嘛？喺唔同嘅居家環境嘅底下，佢哋有咩可以做咧？咁呢個應該係有一啲嘅準備，甚至一啲嘅跟進嘅工作。嗱，如果你話，想过了资源不够人手不够那是一回事啊。但究竟是不是真的想过是不是真的讨论过呢？如果即是听那个个案的情况来讲呢，好像中间有很多即是断层在这里。 是啊，听头先刘廷德他讲的个案，最少就是你没有床位了，医院没有床位，要在家居隔离了，家里还住着很多人嘛。有乜嘢即係方法去幫佢哋唔好互相感染咧？另外就係、是、咁，你冇人照顧佢哋，佢屋企人都要出街買嘢食噶。咁有冇人幫佢哋咧？否則嘅話，即係你見到即係衛生防護中心就叫人，喂，你懷疑自己確診啊，或者有親密接觸者，你就唔好出街啦。咁但係問題佢哋都要出街揾食噶嘛。咁有冇人幫到佢哋咧？似乎而家就嗱，聽嗰個個案咧，就政府仲好似係是不是發夢呢？就未至於的，即可能是人手追不上咯。 所以這個就是你要估政府出現什麼問題就另外一件事，但是 我就不習慣估的，但是很明顯其實個問題出了來了。我覺得就是如果問題出了來的時候，而亦都看到那個趨勢短期不會逆轉的話，政府是需要積極回應的。如果不是呢，其實在個社區裏面，依種咁嘅爆發咧，嗰、那個速率咧會係更加快、更加大。 你提醒咗我就係，譬如新加坡嗰次爆發咧，大家唔知道記唔記得啦？就係啦，佢哋最高峰嘅時候，新加坡嘅人口同香港差唔多啦，其實少過香港成兩百萬嘅。咁佢哋個地方都反而個城市雖然細啲嚇，面積細啲，但係佢哋冇香港嘅密集添。但係都高峰嘅時候咧，爆出嚟嘅時候咧，係每日千幾個嘅。即係我會以為，即係政府應該吸收到人哋嘅經驗咧，你可能係要有預警咧，或者係有一個方案咧，你要預備當每日出現千幾人嘅時候，你會點做咧？咁睇嚟政府係冇嘅喎。 係啊，所以即係翻嚟，如果仍然都係老問題啫，我哋醫療設施你唔係話一兩個星期可以做得到嘅，你就算你話方艙醫即係醫院醫種咁嘅做法都好啦，喺香港嗰個具體環境嚟講，你睇下我哋。做足嗰間啲隔離設施啊，種種 喺香港都未入得去住噶噃。 喺香港標準算係快噶啦，咁但係都有一段咁長嘅時間，咁你點去追落後咧？ 非常時期、非常做法真係咁難咩？ 嗱，逢親啲流程咧，各自部門有各自嘅規矩。嗱，咁政府已經即係即係感冒大不韋啊，跳咗就話：，我唔招標噶啦，我就即係指定就邊間去做。咁但係現實個處理嚟講，我話過去唔好講啦，嚟緊睇得到。你話追落後都好啦，點追呢？ 那個差異的數可以很大的。現在如果每一日白送的鐘我們都這麼踢腳的話，如果你剛才說出1000宗的時候你怎麼搞呢？ 這個不是天方夜譚，你的新加坡是的確試過的，是連續很多日都是千多宗的、啊、所以其實應該有一個方案去準備這些情況出現、 啊、 我們說回頭，就是剛才我們都提過，就是有關這一波的疫情究竟哪裡來呢？有很多人的說法就、當然你要追蹤回都不是好確定嘅，咁但係就嚟自一啲豁免檢疫嘅人員啦。咁其中咧就係有關即係船員嘅豁免檢疫啦。咁大家而家留意翻咧，先至知道咧，原來喺六月嘅時候開始咧，係有一啲冇喺香港卸貨嘅貨船船員都可以喺香港換班啦。而根據好多人嘅講法，就係香港已經成為咧喺呢個地區裏邊咧，船員換班嘅一個好熱門嘅地點啊。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咧檢疫相對地係寬鬆嘅。好啦，而家政府就有一啲措施啦，就所謂堵塞翻呢個漏洞啦。其中就包括咧嚟香港嘅換班嘅船員咧，就必須留喺船上面啦，直到船公司咧係安排到交通，直接將佢哋送去機場上機。咁如果由外地嚟香港嘅換班船員咧，就要喺佢哋嗰個地方起飛之前48小時咧，飛機起飛之前48小時就接受咗病毒測試並且係陰性，而且嚟到香港嘅機場之後咧，係由船公司提供點對點嘅交通服務咧，係直接登船嘅。好啦，咁啊，電話裏邊咧就有香港船東會董事總經理陳佩珊啦。陳佩珊你好， 誒、hey, 你好， 你好，係嗱，大家都明白嘅，即係其實船員喺海上面咧，即係有啲係一年啦，咁佢哋即係身心都要照顧嘅，咁所以即係香港政府一路都話，即係要提供一啲方法俾佢哋換班啦。咁但係嗱，而家政府有一啲新嘅措施啦，你哋見到即係船公司如何保證係做得到咧？ 阿嘉倫喺呢度咧，我諗首先大家要撇除兩個偏見先。我哋都係理性討論。第一個偏見咧就係對船員嘅偏見。正如你所講。其实他们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九成的货全世界的运输都是靠他们的、包括了我们家里所见到的很多日用品医疗用品都是靠他们的，如果没有了他们这个世界上基本是会即停顿的。所以呢，希望大家千万不要因为那极少数的害群之马、做了一些违规的行为呢而影响大家对船员的印象。事实上呢，这几天我跟了一些年轻人年轻海员来到倾偈的时候呢，他们都是很难过的。即希望大家理解这点。我们也都好即是现在呢知道呢政府是同意了我们之前的提议，就是说呢应该对于那些是违规的人呢是惩罚。这个是绝对正确的。以后不要再给他们换班。这个是对的。咁第二个偏见呢，亦都希望大家唔好对船东有偏见。其实喺成件事情上面呢，船东并唔系主要并唔系话为咗自身嘅利益或者节省成本，而系话事实上喺呢、這个即系而家个国际环境系好恶劣嘅。但系船行喺海度嘅时候呢，就好似飞机喺天空咁样，都是要守住法例、国际劳工法例、国际安全法例的。咁所以头先你所讲啦，好多船员佢哋其实完全系过期噶啦，过期喺船嗰度做嘢，身心疲倦，基于安全、基于人道理由，都系要俾佢哋翻屋企嘅。咁而喺五月嘅时候咧，即系讲翻呢个背景啦，其实已经有20多万个船员咧。是回不到家的。咁所以呢，而当时呢，你哋其实睇返即係啲报道都知道，无论係国际嘅海员工会啦，或者香港嘅几个工会呢，都有向即係政府请愿，向特首办到请愿嘅。咁所以好坦白讲，即係船东作为即係可以话即係好老土讲一句啦，良心雇主啦，亦都係一个即係应有之义啦。应有之义是加一把声音，即是帮啲船员系去同政府去倾，即是嗰时个疫情啦开始缓和嘅时候，系咪应该请政府都尽返呢个国际社会嘅义务，可唔可以俾佢哋有一个嘅换班嘅安排呢？即是成个背景就系咁样，即是我希望大家理解，即是千祈唔好对船员或者船东呢系有一啲不必要嘅偏见囉。 个结果就可能有一啲漏洞出咗嚟啦，而家政府就去有啲新嘅措施啦。 你覺得呢方面，譬如話，其實對於船東或者對於貨船嘅一啲安排啊，各種嘅即係一啲嘅運作咧，都要求幾高嘅喎，因為你要派出一啲交通工具去接啲船員啦，喺可能啲時間上又要好吻合啦，各樣嘢都，你哋譬如做嘅時候有冇啲咩問題會出現？ 咁樣，嘉倫，其實咧喺政府未宣布呢啲嘅措施之前咧，其實喺上個星期一咧，我哋已經咧係要求咗咧，我哋所有嘅會員公司咧都係停止或者係暫停咧所有嘅船員換班3個禮拜。 嗯， 因為我哋覺得一定要同香港過到呢個難關，呢個好重要。 嗯， 咁而再之前，其實除了政府本來有的措施之外，我們已經是要求我即會員是增加一些即防疫措施的，因為這個是需要的，即為大家好的。譬如你剛才所說的，在之前我知道我跟很多即會員傾過偈啦，佢哋其實喺之前，就算未有政府呢啲措施之前咧，已經係要求咧，佢哋係即係當然係公司俾錢啦，就係喺當地嚟香港之前，就係做咗呢個測檢陰性先至嚟香港，亦都係咧安排咗點對點，同埋咧其實講真，交通運輸大家都緊張嘅，所以咧佢哋安排咗咧就係專車係去接送，假如真係唔可以話喺落機之後即刻上船。呢、这個亦都係一個事實，因為有啲情況就係因為而家香港嘅航班係少咗好多，少咗90%嘅。咁、所以有時真係做唔到嘅時候，真係可能要喺一個酒店度隔離一兩晚嘅時候，咁佢哋做呢、这個即係用翻公司嘅專車安排專車俾佢哋去做呢個運輸嘅時候咧，佢哋話俾我聽，佢哋係做足曬全車嘅消毒同埋清潔嘅。咁所以咧，其實咧，我又想提翻咧，之前咧有有專家提到啦，就話可能係因為一啲嘅免檢嘅人士咧，就係、是、坐的士，咁所以就即係傳播咗出去啦。咁呢個咧，其實喺即係當然其他嘅免檢人士我唔清楚啦，但喺船員嚟講咧，其實我哋所知道咧，應該佢哋都係咧係專車咧係去接送嘅。咁但係當然啦，而家政府有呢啲新嘅規例啦，即係咁亦都唔係淨係亦都嚟香港嘅，亦都唔係淨係我哋嘅會員嘅船啦。咁所以我相信咧，其他嘅人咧都一定係要遵守噶啦。 因為咁嘅，你剛才講到呢個問題咧，就係、是、都見到不同嘅記者啦，不同傳媒嘅記者都真係又影到有啲船員上岸嘅時候係自己搭車嘅。嗱，當然佢哋未必係你嘅會員啦。咁但係其實呢個世界嘅船好多，所以大家擔心即係究竟啲船公司係咪可以控制到啲海員？咁大家分開不同嘅船上岸，又唔可以真係管束住佢，唔能夠做呢樣，唔能夠周圍走㗎喎。點樣保證呢？ 係啊，阿嘉倫，所以而家政府呢，我哋同政府講呢，一定要做有一個懲罰。咁而家政府做咗啦，即係咁而咧，我哋都同政府就係提咧，譬如話，如果係佢哋嚟到香港之後咧，就係、是、話要係亦都係做咗呢、這個測試陰性先至俾佢哋即係離開，即係呢啲咁當然仲可能有其他嘅專家意見啦。其實一定要係呢啲預防措施咧，係盡量做。其實越做得多咧，都對大家一個保障嚟嘅。即係咁，但係當然而家因為已經最新即係琴日政府嘅宣布啦，就基本上係已經係停咗好多嘅即係換班嘅安排啦。咁我哋都係認同嘅。咁所以應該而家咧呢一啲嘅問題咧，就應該係即係暫時係可以咩？但係如果之後咧開始翻嘅時候咧，亦都係一定要即係做得足嘅，即係呢個。 剛才你提過咧，即係業界可能有啲少數嘅害群之馬啦，咁樣咁嗱，現實嘅環境嚟講係咁多嘅船員，即係政府嘅數字啦，過成10,000個嚇嚟到香港，即係幫我哋維持嘅城市嘅運作好重要嘅。咁但係喺一個即係面向公眾嘅情況底下，政府依家叫做加緊咗嗰個措施，我相信你業界亦都真係既歡迎之餘，都盡量配合，呢個相信嘅。 絕對。 咁但係現有嘅呢啲嘅措施，喺你嘅角度嚟講，係咪真係可以做到滴水不漏咧？你即係點樣可以借助我哋呢個平台，讓聽眾們都放心啊？其實大家都已經真係做到盡，就算有披漏咧，個機會極細極細，係咪可以講到呢樣嘢咧？ 應該咁樣講，因為咧 亦都应该要参考翻专家嘅意见，因为呢个嘅病毒咧，真系可以话好蛊惑嘅。咁所以咧，要点样去防疫咧？一定要系即系集思广益。咁而喺船员、船东喺个行业方面，系一定会配合新嘅措施，同埋我哋自己亦都系额外嘅措施去配合。呢个系好紧要，同埋有罚则系好紧要。有罰則之後呢，其實都是一個很大的阻嚇作用來的。即是不要看少這個罰則，因為其實如果以後不讓在換班，其實都是一個罰則來的。還有當然我們都是跟工會那裡提起這些事，即其實都要即都希望工會配合，即呼籲他們的會員，亦都是我們都有跟一些酒店聯絡，就是告訴他們即有這些安排，即大家是一定要是用翻个口号，即系一定要同心抗疫，即系一定要大家一齐做，大家一齐做。 陈秘书，你头先讲到咧，业界都有啲额外嘅措施啊，其实有啲咩额外措施可以同我哋分享下？ 嗱，其实我有问过一啲嘅即系船公司啦，咁其实咧，佢哋譬如话喺佢哋做呢、這个，就算政府咧系未有嗰、那个即系新嘅安排之前咧，佢哋已经喺佢哋嗰个喺出发点嗰度咧，系做咗呢啲嘅测检。證明咗係陰性啦，然後先至嚟香港。然後咧，佢哋就係喺嚟到香港之後咧，咁當然盡量希望係即刻上船啦。上唔到船嘅時候咧，就係一個嘅公司嘅車安排嘅車，全車消毒清潔，俾佢哋去需要去嘅隔離嘅酒店。然後亦都同翻酒店嘅同事係聯絡，即係盡量係提醒。即系呢啲嘅船员系真系做佢哋嘅隔离，但系当然我亦都唔排除真系有极少数极少数嘅害群之马，所以我亦都喺呢度咧，亦都呼吁大家唔好因为呢啲害群之马而影响咗大家对于呢班船员同埋呢个行业嘅印象。我亦都更加唔希望咧，因为呢一啲嘅事情咧，系影响咗咧年青人咧系考虑加入航运业。因为事实上呢、这个行业 是 好需要、好需要大量人 才。但是陈佩珊，你头先你做了咁多嘢啦，但是其中一个位啊，仍然都讲到少量极少数极少数嘅害群之马，就是他不听酒店的劝喻咁样走出嚟。其实业界，因为你都讲到罚则，业界本身有啲咩罚则呢？可以。 哦，嗱，咁當然我哋唔係即係執法機構啦，咁喺即係港口當局嗰度，佢哋會有佢哋嘅罰則，譬如話唔俾佢哋換班啦。咁如果喺我哋嚟講，如果譬如話真係有啲公司係即係如果係公司嚟講，係我哋會員佢有違規嘅時候，咁我哋真係可以即係一啲嘅紀律嘅做法嘅喎。咁但係呢啲都係要各方面去配合啦，即系。但 依家你哋有冇宣传嘅？同你哋嘅会员嗰宣嗱，因为即系啱啱出台啦，有一套新嘅嘢，咁你哋依家系点样宣传，令到你嘅会员同埋会员辖下嘅船员系完全知道嗰、那个即系情况？ 哦，其实政府一有新政策嘅时候咧，新嘅安排嘅时候咧，政府咧已经系直接咧系已经即刻。將呢啲嘅要求、呢啲嘅信息咧，係直接係俾咗所有，我係講所有，即使唔係我哋嘅會員，所有嘅船公司、所有嘅代理噶啦。咁當然啦，我哋知道政府有新嘅安排嘅時候，我哋亦都會通過我哋嘅聯絡方法咧，係通知曬我哋所有嘅會員，亦都係不停咁樣係再次提出嘅。咁所以應該咁講，即係有啲係真係少數嘅害群之馬，係我哋非常之即係同大家一樣係唔高興。 係 呢個係事實，呢個係事實。 好嗱，咁而家就暫停換班三個星期啦。其實會唔會對於嚟到香港運嚟香港嘅啲必須嘅貨物會有影響嘅？ 咁樣我哋就話係我哋上個禮拜一起就開始請我哋嘅公司會員咧，就係暫停三個禮拜。咁但係喺政府嘅公佈裏面咧，即係如果我理解正確咧，就係咧嗰個暫停咧係直至到香港嘅疫情咧係受控為止嘅。所以其實係唔止三個禮拜嘅。咁當然啦，我相信政府都一路睇住即係事情嘅發展啦。咁至於你話對於個行業嘅影響咧，呢、這個就係好真實啦，因為咧而家咧咁嘅情況，就絕大部分嘅船咧都唔可以再喺香港換班。咁當然啦，我哋關心嘅 唔係話即係個別嘅公司或者盈利或者咩嘢，而係本來個數字係二十幾萬，已經去到30萬個海員滯留喺海上邊。咁而家咧有一啲嘅統計咧話俾我哋聽咧，可能呢個30萬咧好快脆，因為你一路滾存落去噶嘛，即係呢啲滯留嘅喺海陸，可能會變成40萬、50萬。咁所以即係其實睇到呢度咧，其實我哋都真係即係好難過咯。不過亦都真係有時可能個事實又係即係。都 是 要解決。 嗯，好啊，好啊，好，唔該曬你， 多謝曬你， 唔該曬。陳美珊係香港船東會董事總經理啊，其實即係面對呢個疫症啦，每個行業都有一啲從來未遇過嘅難題嘅。好，電話裏邊咧有葉先生，葉生你好啊， 係請講。係啊，咁啊，聽到好多行業嘅慘況啦，咁就飲食業嗰邊今次再做埋即係全日冇堂更加慘啦。咁但係咧，其實大家可能唔知係咪太多問題啦，已經忽略咗其實有12個處所咧已經停咗兩次，即係上一個月4月停到5月停咗一個月，跟住而家又停咗兩星期，而家又再延個星期。依12個處所嗰啲健身啊、美容啊、好多 party room， 其實嗰啲。其实完全是零收入，即如果他不是说好惨生意少似的士或者食肆的少了生意，他们是所有的经营者和员工零收入。那现在政府好像完全忽略了，不再讨论他们了，总之一路延下去。即他们不是不想自己想办法去生存嘛，是你勒令即用法例不给他们做嘛。而最惨就是他们不是爆发重的重灾区嘛，他们是最早被人停的。咁而家好似完全冇再討論會唔會有資助，會唔會即係點去處理呢一班員工咧？人哋使唔使出糧？使唔使食飯？咁樣交租嘅咧？ 我諗即 係完全冇咗聲氣啊！即 係開始應該又會有人提出討論嘅，好似阿葉生咁咧。我諗即係行業嗰度都開始要講，係咪要更新一輪嘅一啲即係補助嘅措施？ 我覺得你起碼你法例勒令人哋停嗰啲行業咧。佢真係零收入咗噶嘛，係咪？ 係。 佢唔係少收入，佢完全零。 佢當我諗政府就係當之前嗰一輪嘅抗疫嘅基金俾咗啲錢佢哋咧，就起碼捱咗六個月。不過呢個六個月都差唔多到啦，都要再傾。 上一次抗疫基金，因為佢真係停啊，真係上次停咗12個處所啦，佢已經停咗一個月㗎啦，佢已經零收入咗一個月。佢今次再停，譬如我美容院為例啊，佢俾個3萬、6萬或者10萬嘅，點可能頂到咁耐咧？咁而家又傾都唔傾。即系我谂，呢个政府系咪都要同行业嗰边即系进行一个商讨，究竟点处理咯？ 好多谢叶生嘅意见啊！ 即系呢个问题，如果你话去数香港有几多公司，都成，如果我冇记错，都有成140萬间公司系嘛？就职嘅人数300萬咁上下，你嚟紧呢段时间，讲真睇唔到尽头嘅一段时间。政府怎樣去回應呢？我們看到政府的回應就是希望那個經濟呢不要完全停頓，但是各行各業本身面對的一些困難是不是真的捱到下去呢？這個是很實質的問題。我相信就是正如你所說，就是各行各業在這段時間很快就真的用了之前那六個月的補助了， 是啊， 接下來三個月也好，半年也好，甚至 要繼續再談了。好啦，今日唔该晒， 多谢晒， 拜拜。